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邓炳强回应说，对警方串谋白衣人的讲法感到遗憾，又重申与黑社会势不两立，并澄清只是市政署和系区议员的合作关系，自己可能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更加相熟。邓炳强又说，只是到内地受训几个星期，自己曾经到英国等的国家更长时间，反问又是不是与其他国家有关系。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下午温暖，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24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除夕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1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10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升5.6；小米集团13.9，升1.14；阿里巴巴218.4，升2.6；中国平安96.05，系升1.65；盈富基金28.55，升4毫；美团点评108.3，升2.5；中国移动69.4，升2.45；友邦保险83元，升1.15；中芯国际16.1。升1.1，华夏沪深347.15，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41，瑞士法郎7.997，澳元5.316，加元5.944，新西兰元5.121，欧元8.6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9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1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61美元，卖出15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受到较早前的事故影响，现在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排到去 Megabus。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跟住美河流多车，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跟住黄金海岸车多，车龙排到小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5，而听朝日出时间就是朝头早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 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有吉 有吉鼠， 一台有吉鼠，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齐由除夕年30万踏入大年初一。 仲有我特派员 Jeremy 同大家直击花市实况。 1月24号除夕年30万11点， 有我张伟基、 刘念啊、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吉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心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我们第一个钟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关于监警会的第一个阶段报告。这个报告到底是会几时出得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一个问号的。就大家都知道，反修例风波由6月开始之后，就一直都有声音就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是调查个事件，同埋尤其是关于警方的方面有没有滥用这个权力。政府就是多次都否决了这个建议的。就说就有关调查一个警队的问题咧，就会由监警会去负责。咁啊，监警会咧就去年7月咧就成立咗专案组啦，就审视6月9号至到7月2号期间咧发生嘅几次大型公众活动嘅。咁啊，工作一路进行紧啦。咁而监警会嘅主席梁定邦咧，亦都曾经讲过啦，希望今年1月或者2月左右到咧就能够发表多个报告噶啦。咁但系监警会上个礼拜四咧，即系1月16号咧就发表个声明，咁咧就突然间咧就话呢个高等法院咧又批出咗一宗咧系审视监警会工作权力的司法复核。因为这个理由就经这个审视法律意见之后，就决定了延迟公布这个首阶段的报告，就等待司法复核有裁决之后先再作决定。这个这样的拖，即是我哋叫延迟咗啦，就引起好多争论啦。到底系咪有需要嘅咧？咁同埋一延迟嘅话咧，到底延迟到几时咧？咁等等呢啲问题咧，我咧一阵间喺跟住嚟紧嘅一段时间里边，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嘅。咁而我今日嘅嘉宾亦都系咧，就相当即系比较了解到呢个监警会嘅情况啦。咁我呢位嘉宾咧就监警会前委员刘文文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同佢倾下，或者想反映下你意见，或者咧想发表你自己咧对呢啲问题嘅睇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而家就先听一节新闻追踪，翻嚟我哋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22号，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增加至440宗，累计有9宗死亡个案。而澳门就确诊首宗个案，患者系一个嚟自武汉嘅女商人。澳门卫生局局长李展润： 个病人咧，应该呢两日都系个症状都系早期嘅，系一个佢未有发烧啦，佢个身体状况都好好啦，即系冇呼吸困难嗰啲咁样。照估计咧，佢喺未入院之前咧，嗰、那个传播能力都系唔系咁高嘅，又可以讲话唔系一啲叫超级传播者啦。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已经准备2个度假营。 如果香港出现确诊个案，可以用作隔离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大家准备就绪的，即是如果我们是一禁制说是真的需要的时候，其实在康文署它有度假营，已经是其实卫生防护中心成日跟他们做演练的，咁變咗咧，佢哋知道曬嗰個步驟咧，會係點去處理嘅。 下晝2:30，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荃灣區議會會議，有議員質疑元朗721事件至今發生半年，仍然冇警員要負責。鄧炳強回應指，對警方串謀白衣人嘅說法感到遺憾。又重申跟黑社會勢不兩立。 我哋無論你有穿咩色衫，就算佢係白衣人咧，用藤條打人又唔啱；一啲黑衣人咧，攞啲水喉去射，攞啲滅火筒去射人咧，亦都係唔啱，全部都要查嘅。我哋唔會理佢個背景係點嘅。咁至於你對我咧，就話同呢個元朗黑社會嘅指控咧，我都非常之遺憾。佢都解釋好多次啦。咁我咧係同黑社會咧係勢不兩立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咧，會同大家傾下關於監警會咁。首階段報告咧，而家暫時咧就唔知道幾時會出街啦。咁其實關於監警會嘅工作咧，一直大家都好留意啦。到底佢調查裏邊咧嘅時候咧，到底有冇足夠嘅權力咧？遇到啲咩問題咧？同埋咧，到底點樣先能夠咧令到監警會嘅報告未來咧得到呢個市民同埋個社會接受咧？等等相關嘅問題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呢個新聞追蹤之前都介紹咗啦。今日我哋咧現場嘅位嘉賓咧嚇，咁啊好適合同我哋傾呢個話題嘅。咁我先介紹下先。咁咧就係審視反修例衝突嘅監警會專案組嘅成員啦，咁亦都係監警會前委員咧，劉文文小姐噶，劉文文你好， 係你好， 係啊，咁咧就嗱，我哋咧就因為你就曾經都做過監警會啦，咁啊而家應該係已經係退任咗啦， 係啊，退任啊，係， 咁啊所以應該講嘢就可以都自由啲係嘛， 所以我都要講講就係我講嘅嘢係代表我嘅立場啫，未必代表會方嘅立場嘅，咁所以我盡量啦睇下有啲咩可以講到我， 好啊，咁啊係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大家都可以同如果想同劉文文分享一下對監警會的工作，或者對而家一路以嚟監警會到底可以點做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嘅。劉文文其實就早前都有將有份報章訪問過你噶啦，咁啊即係都係講翻好多即係關於監警會嘅工作啊等等啦。咁嗰個訪問裏邊咧，你都講到提及到咧，即係關於你哋嗰個工作嗰個過程裏邊咧，即係都受到多限制啊，或者係掣肘嘅可以講係啊。咁你而家你睇翻咧，咁其實咧就你呢個訪問完咗之後咧。咁啊，呢個警隊咧都好似有啲回應嘅話，咁警務處喺佢自己嘅網站度咧就講翻嘅，咁就話你呢個訪問裏邊咧就有一啲令人誤解警方啊，未有配合監警會嘅內容，咁咧就話表示遺憾。咁咧就重申咧就係監警會咧就係重申咧警隊咧係會配合監警會嘅專案組審視工作嘅。咁好啦，咁佢哋又出咗聲啦，咁你嘅訪問亦都見咗報啦。咁其實。是不是真的配合到你們工作的呢警隊？ 我呢他訪問裡面我都沒有提及到說即是覺得警方沒有配合的，警方是很配合的，我在這裡重新都想講講也都我在我們那個職權範圍裡面也都是需要他們去配合，因為我們的資料都是要是他們幫忙提供，咁但係我諗可能嗰個着重點或者個標題啦，令到覺得有啲誤會啦。咁呢個我理解嘅，咁但係公民論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報告我又唔想講太多啦，因為始終個報告冇出到啦。亦都因為嗰個 JR 嘅問題咧要延遲啦，咁都要尊重會方嘅決定嘅。咁如果他哋覺得即係要因為有個 JR 喺度要延遲嘅咧，咁呢個決定我理解嘅。 嗱，你頭先話咧就警隊，你覺得都係配合嘅。咁但係嗱喺呢個你嘅訪問裏邊咧，就有一部分係咁講嘅。咁你話咧就係透露咗咧，即係你講緊個訪問裏邊，你講到啦，提及到啦，就專案組成立咗咧就超過半年啦，但係仍未會見過涉事嘅元朗八鄉指揮官，即係呢個講嘅721嗰陣時啦，即係白衣人啦。咁咧就即係你都慨嘆話咧，就唔知點樣向公眾交代啦。咁如果按照呢個咁嘅講法， 就唔係好配合㗎，甚至係基本上係冇配合到㗎。可唔可以咁講呀？ 點講呢？因为可能有啲时间嘅掣肘啦，佢哋工作嘅繁忙啦，咁呢个係即係我哋理解嘅，我諗監警會理解嘅。 嗯。 咁但係你话个进度係唔係理想呢？咁我哋都只可以讲真做到几多做几多囉。 嗯。 见到见唔到亦都可以，都唔会话阻碍他们要做的报告的，我觉得。 嗯，但监警会呢，即大家都可能都想知道一个权力或者权限。 嗯嗯嗯， 譬如说你们想真的要清楚一点知道七二一发生过什么事。 嗯， 有没有权即是说指挥官或者是元朗区的负责人，即是警队的，甚至再高层一点，来向你们去做一个介绍啊，或者是要解答你们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权力的其实。 我想監警會在八一師下面呢，我哋即係你知我哋都係要做審視啦，我哋冇一個調查權嘅。咁， 嗯， 如果你話我哋要主動去會見某啲人啊，或者要去做一啲調查呢，我呢個所謂 investigation 呢，這個 investigation power 我哋係冇嘅，可以咁講。咁，但係你話當然係要對方都配合啦，佢願意嚟嘅，咁我哋就可以再攞多啲資料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嘅工作，我諗一路以嚟咧，大家都理解嘅。 嗯，你話冇調查權咧，其實呢個都明嘅，即係大家都要講緊啦。即係監警會到底有幾多嘅權力啊？咁但係喺件事裏邊咧，譬如唔係一個調查權，即係你哋其實想真係知道一下，當時係即係發生過咩事啫？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有講啦，即係做嘢或英文就講叫 briefing 嘅啫，一個背景啊，或者多啲。咁呢個其實都唔係調查佢嘅。咁如果咁嘅話，都唔肯嚟。咁其實係咩原因呢？即係咁嚇，一嗱，譬如佢想你哋知道多啲，佢當時發生咁嘅事。 我就唔想質疑點解啦， 嗯， 但係你話阻唔阻礙我哋做報告嘅？我如果我哋只係做一個資料搜集或者 fact finding 嘅咧，我會覺得做到幾多咪做幾多咯。 嗯， 即係亦都唔需要即係譬如我可以攞到幾多資料，我咪就講攞咗幾多資料咯。如果係有疑問嘅，咁咪係一啲疑問咯。 嗯。 咁所謂呢個報告，我諗原先咧都係就住咧，我哋因為要嚟緊要睇一啲投訴個案咧，而呢一個報告咧，俾監警會咧會有一個好嘅背景資料啦。咁亦都會幫到我哋去睇呢啲報告，而監警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睇去審視呢一啲投訴個案啊嘛。 嗯。 所以我覺得唔可能點樣咧 ？burden 太多，監警會做佢嘅權限裏邊能夠做到嘅嘢咯。咁， 嗯， 呢個希望即係公眾要明白呢一樣嘢咯。咁， 嗯， 如果 beyond 呢一個權力上我哋能夠做到嘅咧，就變咗唔。我哋都呢，這個我哋，所以點解我講話有個掣肘咧？就係，是，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如果公眾 expect 我哋話啊，可以去調真係去調查咧，係我哋係冇呢個權限喺度做呢樣嘢。 嗯，我哋又睇翻嗰個審視報告啦，咁你其中都係一個成員之一啦，都有參與件事嘅。咁你頭先有提過啦，就話嗰個報告咧就都即係而家做緊嘅。咁，其實個報告咧喺你譬如話即係離開呢個監警會嘅时候咧，其实报告完成咗大概有几多到噶啦？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七成、八成，或者系已经系咪接近完成嘅咧？ 如果佢哋都谂住要 hold 住唔做，因为有个 JR 喺度咧，我谂我就唔想讲太多关于报告嘅嘢，因为变咗，我觉得我惊有少少有啲衝突喺度，變咗我唔知道佢哋可將會嚟緊嘅 JR 會發生咩事情啊嘛，咁變咗，如果我講個報告，我覺得就唔係好公道 啦。但係因為據梁定邦主席都講啦，佢都話一月或二月度都可以出噶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去做一個估計之後咧，其實係已經接近完成噶啦份報告已經，即係處理嘅工作相關嘅等等，即係要攞嘅料啊，或者我哋講下。 我哋要做嘅嘢都差唔多嘅， 咁你自己其实对个报告有冇咩特别嘅期望嘅？即系当时，譬如发表咗之后，你觉得对公众有好多疑问啊，对监警会嘅工作满唔满意啊等等。 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报告咧，其实系我原初觉得咧，公众就觉得，好多好多质疑啊，又话觉得 即係個報告都唔係好大嘅期望，但係倒轉嚟咧，我因為做咗一啲訪問，我又感受到咧，其實大眾咧係好期待有個報告嘅，因為坊間咧就只得我哋呢一個報告嘛。 嗯嗯。 咁呢個報告我哋原先定咧就係一個 fact finding 啦，即係一個資料搜集式嘅一個報告。 嗯。 咁其實咧都希望去釐清一啲事實啦，係嘛？咁亦都係喺我哋權力裏面做到嘅。可以知道，可以將佢整合到嘅，整合咗一個事件嘅過程，嚟可以幫助到監警會去睇投訴。我諗呢個係最大，即係監警會可以有得著嘅範圍啦。 嗯。 咁你話有咩期待？咁我諗我唔會話太大期待，但係其實起碼釐清一啲事實咧係重要嘅。 嗯，你覺得得嘅，即係如果個報告有機會係公布嘅時候，係釐清到某啲事實嘅。 係，但係你話喺而家咁多不信任嘅情況之下，大家信唔信我又冇辦法控制到公眾信唔信？ 嗯嗯。但係你覺得起碼你係做咗呢個功夫啦，或者你覺得應該係已經係 係。嗯，即係亦都我估係可以幫到委員咧去做一啲審視嘅，喺做睇投訴個案時候睇做啲審視工作嘅。 嗯，因為講到公眾期望咧，亦都正如即係你講啦，其實而家係唯一一個渠道嘅啫。 嗯， 係監警會即係可以仲有一部分嘅權力。去就住今次嘅修例風波咧，就住警隊嘅表現係做一啲報告出嚟。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我哋話咧，好多人都失望啦，因為咧就已經公布咗，就短期內都唔會出得到嚟。咁啊，因為嗰個司法覆核嘅。咁但係我哋睇翻一啲法律學者嘅講法咧，就好多都覺得又未必需要啊。即係佢哋覺得嘅司法覆核咧，你咪做咯。咁啊，但係你其實監警會係可以繼續公布噶。咁其實呢一方面嘅討論，你自己即係雖然而家離任咗啦，你反而可能會唔會更加獨立啲嘅身份去睇，其實有冇需要去延遲咧，或者係依、這個即係 JR， 即係你講依個司法覆核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即係延遲要公布呢個報告嘅一個原因咧？咁 嗱，我唔係一個律師，又唔係大律師，我好難去講究竟喺個法律上邊咧對監警會有幾大嘅影響啦。咁但係就要睇，可能就係大家睇呢個報告咧嘅。可能是在一個公眾利益的那個層面啦，看看一個報告可不可以幫到一個 de-escalation 一個降溫啦，對整個事件一個降溫的作用啦。我都不知道得不得，但是我最初起碼我個人的期望是希望有這個作用啦。 但如果公眾覺得咧，就已經好似即係我哋講叫箭在弦上啦，已經一月啦嘛，其實好快脆，大家以為即係可以公布到啦。但係突然間又為一個司法覆核，咁又唔公布到住。我係一個市民，我會覺得喂，係咪有個藉口啊，或者係即係又好似借啲理由，咁又唔公布住咁樣咁。咁其實你覺得係咪有咁樣嘅反效果嘅咧？其實， 我覺得都係有啲失望嘅，其實。 嗯， 我覺得失望，我覺得公眾都會失望，我都有啲失望。咁但係公民論即係冇辦法，因為監警會係集體負責制，即係裏邊嘅委員佢哋作咗一啲決定，咁樣樣係即係冇辦法嘅，我覺得係。 咁喺你離開監警會之前，都有參與過呢個討論嘅，係咪延遲發表報告？ 我冇。 哦，即系你当时唔系冇举个手，都 冇，因为已经我嗰阵时未有讨论过呢个问题，所以我唔知道最终系点决定， 系咁同埋今次里边咧，嗱，我哋都讲翻啊，譬如今次里边咧，你都做咗一啲功夫啦，即系又审视咗好多警队嘅一啲表现或者某啲嘅事情嘅吓，咁啊，成个过程里边咧，你觉得容唔容易做咧，或者如果系？那個問題困難會係在邊度咧？ 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成個事件同埋呢個報告咧，由開頭到而家經歷七個月，即係七個月裏邊嗰個轉變都好多下。咁變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嚟嘅，我覺得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尤其是你話要咁大量嘅工作。 即係監警會嘅組成裏邊嘅同事係唔係即係都要好大量嘅抽調先至可以去做到咁大量？第一又要整理資料啦，又要寫啦、審視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好大挑戰嚟嘅，其實。 嗯，即係個工作量方 面。工作量係好大嘅，係。 嗯，同頭先講開嗰個警察嗰方面嘅合作，會唔會都係對你哋其中一個工作嘅一啲難度咧？ 嗯，我又唔敢講係一個好大嘅難度。我諗監警會一路都係同調查科嗰邊係好有即係密切嘅工作關係嘅。咁你話好大難度，我又唔見得係好大難度。但係我諗對警隊嚟講，都要公道啲講啦。喺事件呢七個月裏面，佢哋嗰個人手都係緊缺嘅。咁你話係咪即係叫佢即刻俾啲咩你就可以即刻俾你呢？我諗我哋都要俾啲空間佢哋囉。咁所以成個事件其實係每一個事件都係一個獨立嘅一个重要的事件，所以都是不容易的。 好啊，我哋倾到呢先，我先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透露，本港出现首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患者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澳门确诊首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52岁女子，当局将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增至三人。除了患者的一对朋友夫妇，这对夫妇的一名女性朋友亦都要接受14日隔离观察。今朝早曾经协助寻找密切接触者的四名司警人员，要由消防员协助消毒。患者在星期日经关闸进入澳门，曾经乘搭赌场专车到置地广场，与朋友会面之后入住酒店，除了到附近食店用餐之外，一直留在赌场。他昨天傍晚到山顶医院求诊，今日凌晨确诊。当局向患者曾经停留赌场的员工通报，如果有需要会为员工做病毒测试。内地传媒报道，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理解近期部分游客有更改出行计划的需求，现阶段会临时调整票务政策。已经购买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或者乐园其他指定日期的产品和服务的游客，可以将门票改期至未来六个月内的任何日期。另外，已經預訂度假區酒店的遊客可以將入住酒店的日期改為未來六個月內，視乎酒店房的客房的情況更改任何日期。未來六個月內無法到訪的遊客可以辦理退款。上海迪士尼表示，度假區目前正常營運，又表示可以用電郵查詢票務問題，但目前接收的來電和來信較多，回覆可能有所延遲。台灣日前確診首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個案，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沒有人比大陸政府更加關心台灣同胞的健康，強調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活動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經過兩岸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耿爽说，根据中方和世卫组织的共识，台湾医疗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相关技术会议，有需要的时候世卫专家可以到台湾考察等。他又说，国家卫健委已经及时主动向台湾通报疫情信息，台湾的专家亦都已经到武汉进行实地考察，对疫情防控、定位处置、医疗整治、病源检测等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同大部分参与疫情防控和治疗的专家交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 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挤塞嘅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黄金海岸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沙埔村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九龙塘嘅高和老街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湛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内地新型病毒肺炎嗰个情况，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情转变咧，我会形容为着咗两眼红灯。好短时间之内，确诊个案有一个喷镜式嘅上升，可以话有一个广泛性传播，病毒有个机会已经系适应紧，比较容易人同人之间传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你系倾紧咧关于监警会嘅工作同埋监警会嘅首阶段报告咯。咁啊，因为系一个司法复核咧，就而家系要延迟咗嘅。咁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刘文文咧，就系监警会嘅前委员咧，亦都系审视反修例冲突嘅专案组嘅成员之一嘅。咁大家有兴趣想同佢参与讨论咧，问一问你嘅问题啊，或者系都发表你自己意见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咧，系1872311，1872311咧，同佢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啱啱起新闻之前咧，同阿刘文文倾开咧，就系讲关于即系。而家嗰個報告嘅一啲進展嘅時候一啲困難啦嚇，咁嗱你都有頭先提到咧，到底即係警隊個合作其實好緊要噶嘛，咁你哋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你覺得警隊今次嗰、那個即係對面對公眾啦，或者我哋講緊而家其實好多人都喺度討論嘅，即係到底即係其實你包括咗啊警務處長啦，今日佢又再到荃灣嗰度啦嚇，咁啊希望對話啦，咁好多人咧即係當然咧就好燥啊，啲議員都好燥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咁嘅疑問，就係警隊一路以嚟咧，都對有一啲問題，即係公眾覺得誒，喂好多嘢係唔妥嘅喎，甚至係即係唔應該咁做嘅。但係佢哋都冇去回應到嘅，即係到底咁做法係咪真係唔啱，或者係咪需要去都要檢討啊？即係類似咁樣。咁你自己作為監警會成員，當然係好密切啦，亦都好知道佢哋執行行動嘅某啲細節啊，或者係了解過佢哋啲規矩啊。咁你自己睇翻今次裏邊警隊其實呢個執法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係咪都有一啲？做法係都幾即係令到公眾都幾難接受嘅咧。或者我哋講即係個暴力嘅程度都幾高嘅咧。 即係點講咧？都常常喺度講啦， 警方冇警報呢樣嘢，頭先都聽到鄧 Sir 喺區議會度講關於呢件事。咁我覺得都要講翻嚟有公道説話嘅。呢個事件裏邊咧，面對嘅示威嘅人士啊，或者喺 在場要表達意見嘅人，係為數唔少嘅。 嗯。 而好多時都睇到警隊喺度執法嘅人咧係有限嘅，即係佢哋係有限嘅人去面對咁多嘅群眾咧，對佢哋去執法咧係有挑戰嘅。 嗯。 咁但係即係話雖如此，咁但係警隊有冇可以即係有一個比較令市民或者好多時你會睇到好多投訴嘅人係佢哋見到啲畫面，佢哋覺得好唔理想啊咁樣。咁係一啲我哋叫一啲 snapshot 啦，見到一啲 snapshot， 咁可能好困擾，點解警隊要 咁 樣打暴力啊咁樣？咁但係佢哋係有佢哋嘅掣肘嘅，我哋係理解嘅。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就係每一個事件，每一個。发生的事是要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我们都要看，即等于我们去审视一些投诉个案，我们都要追回之前在发生什么事，那里的环境是怎么样，而去决定那个投诉呢是不是成立的。即我们不可以说很即係睇片面啦，或者睇好多時候我哋講係咪有圖就有真相咧？係咪淨係睇一個圖畫或者一個畫面，我哋就去攞到個真相咧？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過往做咗六年監警會裏邊，即係一個幾好嘅學習過程嚟嘅，就係、是、你真係成件事你都要睇佢成個過程。好多好多前因後果啦。咁你話畫面有啲係唔理想嘅，我覺得。警隊都係一定喺咁大嘅事件裏邊，佢哋一定有改善佢哋個工作嗰個空間喺度嘅 嚇。但係呢件事裏邊咧，就俾人哋睇到咧，就警隊好多時咧都冇直接回應到 係 呢啲咁樣嘅疑問嘅，係嘛？即係你都會察覺到啦。 係 咁呢個咧，其實你同唔同意係市民開始對警隊嗰個信心啊？是会慢慢侵蚀，甚至而家讲咧，即系其实都大部分啲我哋睇翻啲民调都系啦吓。咁一般市民咧对警队系失信心嘅， 同 俾佢嘅评分系低，而且低得好紧要嘅。咁呢方面嘅影响其实都可能系对香港或者对警队自己都系一个好大嘅。 呢个系过往七个月一定系好大嘅挑战。我谂对香港市民、对警队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我觉得咁你唯独是只系得警察去维持治安系咪？咁佢哋唔系出嚟要去做佢哋嘅工作，咁仲有边个咧？咁样样。但系始终都系咁样讲啦。前线嘅有前线嘅问题嘅喺度系嘛？咁系咪个别嘅情况就可以我哋一足高打一船人咧？咁样样就可以话整体就咁话警队系滥暴啊，或者太暴力啊咁样样。咁我觉得系。所以點解要有投訴機制？點解要希望市民即係相信依個機制而嚟投訴咧？咁樣樣，或者甚至如果有啲好嚴重嘅時候，就已經可能係一個 criminal 嘅案件啊！咁樣樣，咁過往如果你話喺監警會朱警衛件事嗰個事件裏邊，監警會係成功可以係確實到嗰個指控嘅，咁你话做唔做到系做到嘅，咁但系过去七个月嘅事实在太，我谂系太大冲击啦，我谂系，所以亦都嚟紧嘅投诉个案，而家睇即系我临离开都系有啲差唔多去到500多宗啦，系一个好大嘅工作量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市民系比较心急嘅， 好多嘢都希望我畫面見到，我哋希望即刻要懲處佢咁樣，但係機制唔係咁樣做。 嗯、 我哋係有機制去做，有司法程序，亦都有投訴嘅程序，係嘛？咁、變咗嚟如果啲人話我點解拉咗示威者，而警察又冇得懲處咧？咁我唔相信係冇得懲處嘅。如果係揾到證據出嚟咧，一定係有懲處，係、一定有制度喺度去處理嘅、 但係而家大家睇到嘅嘢真係一宗都冇喎。即係包括咗，就係話要覺得審視啊，或者要做啲嘢、都係冇係零嘅。 就係我哋有司法程序，好似有幾個警員都停咗職啦，打喺醫院打人嗰幾個警員啦、 但唔係今次嗰個修例，即係我講修例，即係修例風波引起嘅。 係。 嘅個案係冇啊嘛， 係咁，但係就係都要經過一個程序，而個程序都唔係話你即時見到、就可以即時懲處到咯，我覺得。 但我哋用翻譬如透明度咧，本來比較容易理解嘅。咁、你今次譬如話你由六月份開始啦，咁、警隊嘅好多譬如話決策啊、行動啊，甚至頭先講接受投訴啊、向公眾問責，透明度係好低嘅。舉個例咁講，係咪咁咧？即係而家個情況，你覺得？公眾係好。少可以睇得到佢真正好多嘢啊？点解咁决定咧？点解发生咁嘅事咧？咁 我谂我觉得即系成个事件咧里边咧，你见到警方可能好多嘢做法都一路喺度一路转变紧，亦都唔可以话我讲俾你听我点样去做。即系如果佢哋嗰个行动上嘅咧，就好难话透明咯，我觉得。咁、但系你话站喺一啲，譬如见到有啲有啲情况唔理想嘅咧，我觉得系警方嗰边佢哋应该要睇下点样样去再 brief 下佢哋前线嘅警员可以做好啲啦。譬如最近你见到嗰啲操身份证啊，即系。譬如一路由開始到而家都講緊嗰啲而家變咗行動呼號啦，之前係警員委任證啦咁樣，咁呢啲佢哋係有做到一啲工作去改善嘅，睇到嚇。咁但係又咁講，未即係。你唔係一定影到警員個 UI number 噶嘛？有陣時都，但唔係因為咁樣樣而一定查唔到一啲投訴個案嘅。監警會過往都有一啲係冇叫我哋叫 unidentified officers 咧、都係最終都係可以揾得到嘅，因為其實佢哋都係紀律部隊咯。咁要揾唔係揾唔到嘅，所以又唔需要喺呢啲位度太執着去指責警方咯。我覺得 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就係關於監警會嘅工作同埋首階段報告咧，而家係會延遲嘅。咁大家對呢個問題有啲咩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1咁同我哋傾緊嘅嘉賓咧，就係監警會嘅前委員劉文文嘅。咁劉文文又想問你啦，咁你自己都得喺監警會做咗有六年啦，即係前後都咁。其實個睇翻個警民關係咧，呢六年裏邊其實都應該係一路跌緊啊，即係到最近我諗跌到都幾低谷噶啦。你观察呢个现象，到底你其实睇到啲咩嘢咧？ 其实 即系点解会咁样咧？ 如果一路喺度，即系呢个六年咧，一路警方嗰个警民关系都系处理得好嘅，就系唯独是咧过往呢过去呢七个月咧就插水式，唔理想啦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咧呢个事件咧系。真係非一般事件啦，唔係話我哋平日處理嘅一啲簡單嘅投訴個案。變咗如果即係警民關係點樣修補，我估計都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先可以修補到。但係事件可能有陣時好得意嘅，可能話教仔都有硬有軟啦，係嘛？即係係咪有啲軟性嘅方法去處理啦？硬有硬做，軟有軟做，係咪都有一個軟性嘅方法去處理咧？可能呢一個都可以大家思考一下咯。我覺得， 如果你而家繼續喺監警會嘅話咧，你覺得可以點樣做，或者你會點樣俾意見呢個警隊，係令到警民關係會好翻啲啊？點樣令到警隊形象好翻啲咧？咁有冇咩方法咧？或者佢哋應該要做啲咩嘢咧？咁 我記得。即系之前咧，有大家都有可能讲过下de-escalation 啊，即系点样去就将个事件降温。我唔知系可以 exactly 做啲乜嘢嘢啦，但系降温呢样嘢咧，系要谂啊，即系喺呢一个层面度，可能要谂一谂咯。 即係如果真係犯事，即係擾亂治安嘅咧，咁當然要懲處啦。咁但係喺一啲比較即係叫温和啲嘅嘢上面，温和啲嘅罪案上面，佢係咪可以有啲俾佢用去朝住呢個降温嘅方法去諗一啲方法去處理咧？咁咁呢個可能都係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咯。我覺得， 你講呢個降温嘅先係講執行嗰、那個即係警隊執行緊任務嘅時候，要用一啲。即是你这个降温是指紧他执行任务的部分，因为是检控的部分。 现在都未有什么 去到检控的阶段。但是执行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可以有一些有些可以做的。我觉得 你也有另一个讲法，就是说即今次里面监警会都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即是要做一个虽然不是调查，即起码要了解件事审视。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即你没有调查权未必做到事的。到底监警会的角色其实应该要怎样的呢？或者你自己经过了六年来的工作在那里。其实你是怎样观察到监警会的功能，其实在今次里面会不会都有一些发现呢？可能是即根本是不足够的，或者处理不到现在很多譬如市民对警队有不满的时候，个机制或者个机构本身未必足以处理到的，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你自己观察？ 如果不讲这七个月的事件呢，原本的功能我觉得是足够的，我觉得是行之有效。最重要是监警会要把持公平公正啦、独立啦，这个原则啦，这个好非常之重要啦。如果你话要再咩，就可能在透明度度可能要再做透明多啲啦，因为其实时势我谂唔同咗，即系经过过去七个月，你会睇到公众对透明度呢样嘢个要求都好高，其实。咁但系又明白嘅，我哋讲紧系一啲执法嘅嘢，即系你唔系话透明就可以透明，或者乜嘢都可以透明，但系可以容许即系同公众讲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嘢系要适时去讲咯。即系你过晒秒讲就冇用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即时可以有啲嘢同公众讲或者去解释一啲唔系事实嘅嘢，我觉得系需要嘅。我觉得 系我谂而家倾紧咧，自由风咧就系讲关于监警会嘅工作嘅。咁同我哋倾紧咧就系监警会嘅前委员刘文文。咁我哋倾到呢度先有休息一阵，我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上次咧同大家讲所谓呢个句子嘅问句咪啊 question tag 嘅，咁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多一样嘢，就系咧我哋 question tag 咧通常我哋有两类嘅，一类咧。就是真正是想问人家一个问句，我自己是不清楚答案的。那通常这一类呢，我就会用一个上升的语调来去到表现这个疑问的。譬如我说 Uncle Xu is not fat， 那我就会说 Is he？ 就向下而上 Is he？ Is he？ Is he？ OK， 那就代表呢我是想得到你的确认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而我自己不肯定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已经很肯定的了，纯粹想得到认同的，那我就会是一个下降语调的。OK， 所以 Uncle Xu is not fat， is he？ Is he？ Is he？ Is he？ 由上而下的。刚才那个就是 Is he？ Is he？ Is he？ 现在这个就是 Is he？ Is he？ Is he？ OK， 给了个例句大家。Uncle Xu loves his dog， doesn't he？ OK，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正确是的。Okay， 但如果我疑问呢 ，Uncle Xu loves his dog， doesn't he？ 咁就会上升，就有少少疑问嘅意思啦。Okay， 留意 intonation。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啦，嚟傾緊咧關於監警會嘅工作，咁歡迎大家打嚟咧參與討論或者發表你意見嘅電話就係187231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已經打通咗啦，就係、是、唐先生嘅，唐先生， 你好， 係你好啊，請講。 係我姓唐，咁我想問一下監警會嘅前委員，如果警察需要去顯示呢一個嘅委任證，而又睇唔到嘅話，我哋如何投訴呢？连面都蒙埋，我哋连样都认唔到。咁如果差人去捉贼，连个样都认唔到嘅话，如何捉贼啊？ 吓，仲有啲客观原因嘅。我哋唔系净系睇话一定要有个 number 嘅。我哋之前睇嘅 cases 都系有时间地点啦。佢处于咩位置做紧乜嘢嘢啦？吓，呢啲都可以系去揾翻呢个涉事警员嘅。所以大家有阵时，我觉得又唔系一定太担心。哦，我冇佢 number， 我 identify 唔到佢。 咁但係過去咁多個月以嚟、從來冇一個警員接受過一啲嘅處分。你講嘅只係一啲嘅警員佢係被停職，但係之後都係復職嘅。 呢、這個我處理唔到。吓，我只可以講投訴嘅情況。你話涉事警員停唔停職嗰個係去翻警方嗰度嚇，佢哋嗰個責任嚟。我哋只可以去到，如果有投訴有嚟到，點樣可以去辨識到嗰啲警員咧？唔係一定話冇委任證，我揾唔到佢出嚟。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唐生亦都問咗啲問題，咁電話機旁邊咧仲有另一位聽眾咧，鄭先生，我聽下鄭先生先。鄭先生你好。 你好，系 系你请讲。 其实我觉得咧，今次呢个运动咧，其实真系一个良知嘅大比拼。其实好多专业咧人士点解唔肯用个，即系攞翻个心出嚟去用翻自己专业去讲翻个事实出嚟咧？其实正话你访问嗰个前监警会嗰个成员，咁其实啱啱阿翟善堂喺琴日，喺今日朝头早喺南华早报出咗份报告，佢作为监警会前主席，佢都话。呢、這個調查委員，呢、這個監警會係冇能力去做到呢個調查嘅。佢點可以？佢亦我諗佢同阿翟善堂都合作過㗎。佢如果係去做咗六年嘅話，同埋而家阿成件事，如果邊個今而家個集警監會個主席係邊個啊？ 梁定邦， 梁定邦都係個大律師，阿翟善堂亦都係大律師。梁定邦點解唔開一個正正式式開個記者招待會解釋 JR 係唔得嘅？佢應該要做出嚟嘅嘛？好啦，跟住第二樣嘢，講翻你趙維嘉請我主持，我點解話佢唔肯攞個心出嚟，攞個良心出嚟？你如果成日講 affect finding 講事實，事實同失實嘅分別係乜嘢啊？即係如果一件事有十個重點，佢唔肯，佢是但俾漏一個重點你啊？前即係好似嗰個 Asher 咁樣，佢嗰個電、那個 camera 任佢拉嘅，拉闊拉近。你話佢合咗嘛？係啊，佢拉咁，佢拉到佢拉佢嗰件事有十個 point 嘅，佢俾四份文件你，咁算唔算齊全啊？唔齊全咪叫失實報告咯。咁你點做到嘢啊？仲一樣嘢，佢話啊咁多時體諒啲警察啊，唔可以傳召到佢哋嚟，唔好講笑啦。而家呢個大是大非啊，你叫一個大幫 Sir 出嚟七個月。你都唔可以叫佢召见一次面，唔好咁样讲嘢啦。 好，唔该晒你。咁啊，郑生就讲咗啦，因为你争取时间咧，话林文文你回应一下先啦。到底系啦，即系咪应该体谅佢哋咧？有阵时点样咧？咁 系呢个都我都即系收得到，系好多公众嘅一个最大嘅即系 sentiment， 系啊，即系佢哋嘅一个感受咁样。咁但系官民论点，监警会唔即系我觉得个背负。好重啊！其實，其實如果我哋要做呢個報告咧，係一個背負好大嘅責任嚟嘅。其實，咁我哋都站喺委員立場，我哋想去做呢個報告咧，其實都係做俾自己去睇投訴個案嗰個作用會比較大啲咯。我覺得， 咁但係始終大家都覺得咧，即係監警會而家嗰個作用啦，同埋即係未來啲發展啊等等嗰啲，即係依個話題啦。咁你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而家都離開咗啦，你覺得如果而家個報告又唔再即係起碼即係一段時間就唔會公佈住嘅，咁監警會其實變咗呢段時間連佢個角色基本上都冇咯，可唔可以咁講？ 咁唔係嘅，佢繼續要睇投訴個案嘅，因為 將會嚟緊就係嗰啲呢七個月過去呢七個月事件嘅一啲投訴啦，佢哋仍然要做佢哋嘅工作嘅。 嗯，嗱喺呢個訪問裏邊咧，就係報紙嘅訪問裏邊呢個提過嘅，譬如話你都覺得佢哋警隊有啲嘅執行嘅行動咧，你都唔係好明白嘅，譬如立法會嗰啲咁樣。咁啊，就住呢啲咁樣行動裏邊嘅處理等等咧，監警會係咪都可以要求警方做啲解釋或者澄清嘅等等？有冇辦法咁做嘅？ 我想有的，应该都可以要求到的。现在 我又不可以去问他，不过我想就应该做得到的，应该没问题的。 你做监警的期间有没有都遇过这样，就是曾经叫他们就是做一些这样的。 他们会来解释的，他们会来解释的，他们会很多时候都会就是将个事件就住追警卫的时候，他们都做很多解释啊。俾好多資料嘅，其實係過往係一路都冇問題 嘅。好啊，咁啊唔該曬啦。咁我哋而家啱就傾緊咧關於監警會嘅工作，咁同佢傾嘅咧就係前監警會嘅監警會前委員咧劉文文。咁我先聽一節嘅交通同埋新聞咧，自由風翻嚟再同大家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Harry 同你讲单坏车先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喺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文宝街去湾仔近住中环三号码头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系集团108.3个三升2.5，中国移动69.4升2.45，友邦保险83元升1.15，中芯国际16.1升1，华夏沪深347.15升3，五大升幅股份：国联通讯旧股、长兴国际、直通电讯、电缆升、红宝资源；五大跌幅股份：同景新能源、贝森金融、合一投。投资首创巨大西伯利亚矿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3，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5，加元1.306，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04，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啱啱调咗1.109。港金收报14,41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57.96美元，卖出价1,558.54美元。港汇指数系105.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较早前近住中环三号码头快线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三号码头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咁至於較早前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咁但係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咧，交通都係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觀塘繞道近住觀塘碼頭。咁亦都影響到咧觀塘道想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而家交通都係非常繁忙。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反方向咧东隧九龙过港岛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黄大仙中心。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亚加路街桥面。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夏威夷豪园，同埋青朗公路近高埗新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听日约了人去集会，没时间陪你了。 咦，新闻报道说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翻嚟自由風嘅時間咧，就傾一個新嘅話題咧，就關於最近咧，就一個評級機構咧，穆迪咧就發表咗個報告咧，就將香港嘅信貸評級咧就由 AA2 咧下調一級，就去到 AA3 嘅。咁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就係阿袁尼昌啦，袁尼昌， 大家 你好啊，我哋一陣會傾一傾啦嚇，即係關於個評級嘅，即係對對香港嘅影響啦。咁同埋今次裏邊咧，嗱穆迪嗰個報告咧，今次有兩樣嘢值得留意噶，袁尼昌。咁第一個咧，佢就講到咧，就話香港政府的制度和管治能力呢就教他们的预期是弱。在过去几个月呢就官方就讲緊这个特区政府就始终未有实质的计划去回应政治及经济问题，或者反映到香港的自治能力是受到限制，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方向。 同埋左右到信貸嘅質素嘅。咁基於啲原因咧，就決定咧就將香港嘅長期信貸評級咧就下調一級，去到 AA3 嘅。咁評級展望咧就係穩定。咁嗱呢個評級咧就應間啊，我哋當然要請阿袁利昌你。發表下意見啦，因為你都個視野真係都好闊啊，或者睇埋甚至國際嘅咁呢個國際機構評級機構就好權威啦，目的啦咁啊，但係我自己嘅疑問咧就係咁嘅，就係咧一般嘅評級機構咧就好少可講到個政治啊，或者呢啲咁樣嘅社會原因 嘅嚇。 冇錯啦，咁但係今次裏面咧反而就主要係講呢方面。點解評級機構咧以前多數就係講佢個財政實力，講佢個財政或者甚至係金融政策，即係貨幣政策，咁啊點樣影響到？因為咧目的咧大家知道咧，其實佢嗰個影響力咧，即係評級機構啊，咁啊最主要係影響到嗰個所謂發債嘅成本啊，即係有影響力嘅。即係呢啲咧同我哋一般而家成日講緊咩香港嗰啲自由競爭指數有啲唔同嘅。我唔知一陣間你同唔同意啦。即係如果自由指數有陣時啊，攞嚟即係用一個談話咁樣做一個分析嘅啫嚇，唔係好有實質狀噶嘛。但係國際評級機構評級咧真係有作用嘅，就可能影響到政府發債嘅時候。成本要重咗啦，因为你个评级如果低咧，表示你风险啊增加嘅，咁风险增加咧就俾一个叫风险溢价啊嘛，咁所以你发债成本就重咗嘅。咁但今次里边咧就讲到咁多政治因素啦，就讲到你个制度啊、管治能力咧，咁系比以往嚟讲系比较罕见系嘛？咁啊，袁利昌你讲讲啦，咁样嘅评级。是不是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呢？是不是有阴谋呢？是不是又是一个国际、配合的其中一个环节呢？ 唔係咁，我諗大家要搞清楚先啦，因為通常個新聞就係話穆迪喺前日將香港嘅長期信用評級由 AA2 轉為 AA3 啦，但係有一點係好多都漏咗嘅，佢係同時將評級嘅展望由負面轉為穩定嘅。我個人覺得某程度即係一定程度呢個都係啱嘅，因為其實你佢講真係如果比較熟香港嘅制度嘅，會懷疑其實佢自治權受制約啦，因為譬如喺呢七個幾月，甚至都第就係八個月嘅風波入邊，你就知道，如果一個正常嘅政府冇可能拖咁耐。但係如果了解香港個制度同埋系統嘅人都知道，你好多嘢可能要去到要北京同意啊，或者我哋可能都聽過喺深圳度有個咩危機小組啊，要請示過佢哋啊咁多嘢。咁所以呢個某程度都係。合理嘅，咁我哋對於就算對於唔係好理解嘅人，其實佢第二點體制同管治較想象中弱，呢個亦都係個事實嚟嘅，即係我哋都估唔到原來係某程度係幾不堪一擊之餘，原來係之前係之後係唔可以恢復，即係唔係 resilience 嘅，呢個其實喺我諗。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又好重要。即係你又出咗事，其實冇問題。但係你之後點樣可以恢復翻咧？這個我諗係大家都係關注嘅。咁對於係咯，刺激措施無效咁，咁呢個佢講緊一啲深層次啲嘅矛盾嘅。咁就算佢之前好多年前都冇講呢啲咁嘅嘢，其實今時今日，如果你要講翻一個咁大嘅危機，即係回歸以後咁大嘅政治危機，其實佢都某程度都接中咗個要點啦，咁最後係對社會冇清晰嘅回應，咁呢個當然大家都理解嘅，但我相信我諗大家會比較重視啲嘅就係呢個同翻譬如林鄭月娥去咗瑞士大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咁佢就放風出嚟，咁就話即係習主席佢之前三次見面都話唔會收緊香港嘅管制，即係同埋其實林鄭琴日都俾阿史美倫已經截咗胡噶啦，即係佢都史美倫其實都喺佢再之前已經都講過，其實係北京係無意去收緊香港嗰個管治嘅，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而家特區政府係好著意係想挽回翻至少喺挽回翻外國嘅信心，特別喺金融經濟方面啦，因為我哋舊時我諗之前幾個月特別係區選之後，我哋特別關注可能係咯政治上或者區選作為一個佢個餘波點樣去影響嚟緊個特區嘅管治啊，同埋立法會選舉啊各方面。但係慢慢我哋見到原來係有好多可能性嘅黑天鵝嘅，譬如今次目的評級啦，而家已經淨係香港評級同大陸已經係爭一級啦。咁你惠譽就爭兩級，標普係爭三級。咁佢哋遲啲會唔會咁樣一直向下調咧？咁向下調其實會係一個係咯。如果個個評級機構，我諗多少都會有啲同感。咁呢個其實對香港個金融啊經濟個打擊可能係好大嘅。咁我哋都了解啦，亦都 第二個黑天鵝今日已經出咗嚟啦，就係、是、一個武漢個個肺炎。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以而家特區政府嘅管治能力同埋嗰種有時好多時都揸唔定主意，或者係實行唔到啲嘢嘅，呢個其實係好令人。是很令人擔心的咯。咁所以我諗回應翻你當初就話點解而家外國係咁對呢啲香港嘅管治問題係咁有興趣？我諗舊時其實香港喺外國嘅眼中都係一個正常或者普通嘅國際金融中心，佢覺得香港係會係受外面嘅因素影響為主嘅，即係受可能個經濟大氣候啊，譬如中美關係啊各方面。但係發現而家香港自己本身。都係可以自己都係一個重大因素嚟，特別係管治上，同埋香港呢個風險或者呢個因素，其實會影響到成個金融或者全球經濟，其實都係一個好重一個灰犀牛或者黑天鵝嚟，所以大家都會喺呢度有少少我諗一種如夢初醒嘅感覺，大家都要去調整一下自己嘅期望同埋睇法。 我哋嘅自由風嘅傾緊咧，就關於咧就係穆迪咧就剛剛宣布咗咧將香港嘅信貸評級咧就係降級啦。咁而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咧亦都去咗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咧，就解釋翻有回應嘅，咁同埋佢都咧就繼續講翻香港係有高度自治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對呢啲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啊，按照啊袁黎昌你提一個講法咧，即係你都覺得係穆迪即係提出嘅一啲即係要降級。的原因啦，即系讲到关于管治啊、制度啊、自治能力嗰啲，都系事实嚟噶，即系都系会真系影响紧香港嘅，系嘛？即系你嘅意思系咁嗱，呢个中间里边咧，我觉得有一个话题都值得留意嘅，就系讲到个关于自治能力嗰样啦吓。嗱，目的就话咧，就反映到香港而家咧，原来嗰个自治能力咧系受到限制。咁你刚才提到嘅史美伦咧，就系史美伦而家就系呢、這个港交所嘅主席啦，咁佢今次都有去嗰、那个达足斯个论坛嘅，咁佢咧就据个报道讲咧，佢自己嘅讲法就系话咧，相信中央不会干预香港嘅局势，咁即系换言之咧，香港而家嘅局势里边咧，喺外界嚟讲咧，中央点样处理香港，系咪继续维持一个高度自治，或者中央干唔干预咧，似乎系一个几关键嘅因素。系咪咁？所以咧，特首又回应啦。咁啊，史美伦亦都咁，佢都知道啦，即系外界嘅观感。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有睇翻。虽然中央点样表示决心啦，即系话习主席三次向佢表示啊。咁啊，就中央领导人嘅讲话同特首咧，理论上都应该系机密嚟噶。咁啊，今次特首都好特别啊，即系将呢样嘢都讲埋俾你听啦。三次讲出嚟啫，但系中央嘅政策咧，而家系要将香港融入。內地嘅發展規劃噶嘛，係咪？你大灣區都係嘅，咁兩邊兩者係咪其實有矛盾呢？或者呢個到底係咪一個矛盾，係咪可以解決嘅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長遠嚟講咧，會唔會係因為今次裏邊嘅評級同埋今次嘅反修例之後咧，令人哋感覺到咧，過往如果冇事，我哋覺得可能呢個融合都合理啊，無論地理上啊，互相嘅經濟發展。但如果你將呢個自治能力同埋講到咧，中央係咪干預咧，係擺到咁高咧？咁呢個融合同對香港嚟講咧，又會影響啲咩嘢咧？咁啊，袁黎昌，不如你覺得係咪呢個而家呢個喺呢個問題上啊，到底香港係要點做咧，或者應該點做咧？咁 其實我哋甚至可以追溯翻之前喺美國嘅香港政策法啦，甚至係喺十一月先通過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其實好多都會講到香港其實。唔單止係嗰啲政制啊，各方面嘅制度啦，就連嗰、那個係咯 way of living way of life 一個生活嘅模式，都要同中國有明顯嘅區別。佢呢啲唔同嘅國家或者機構先至會給予香港一個比較特殊啲嘅身份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無論你同意與否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呢啲評級機構又好，或者甚至美國當局又好，其實佢哋都係呢啲都係一啲法律嘅，即係特別美國當局咧係啲法律嘅都係啲正式嘅文件嚟嘅。咁所以呢個其實某程度係反映咗佢哋對一國兩制睇法。佢覺得一國兩制其實唔單止係要高度自治嘅，甚至係連個生活方式都要有個有個明顯嘅差別。咁當然而家一個新嘅因素而家介入咗嘅就係嚟緊。我相信其實外國人都睇到啦，而家中國經濟開始下滑啦，咁嚟而家香港又搞到一鍋粥咁樣。咁如果第時，如果我哋個假設，可能中國可能已經唔可以好似舊時咁有咁多措施去刺激香港經濟，去救香或者去救香港，有冇啲咁嘅情況？咁你點樣去令 外國要快啲恢復到個信心咧，咁呢個係林鄭月娥今次去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 嗯，但係對於嗰個融合裏邊咧，香港其實應該點樣做咧？即係嗱，譬如話個策略咧，我睇翻一路內地啦，個口徑咧，即係香港未來呢個發展嘅定位咧，就應該係清楚噶啦，而且係非常清楚啲。咁就係喺呢個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咧，就融入國家規劃。同埋係扮演某啲角色，咁啊規劃嗰個綱要已經出咗嚟啦。咁香港應該做啲乜啊？澳門係點啊？深圳點？依、這個都分工咧，喺由中央上邊咧一路落到嚟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咁依個咧就同香港以往都好唔同啦。因為香港大家都知道就係一個自由經濟、自由市場，咁啊而且由私人做主導噶。咁而家咧我哋要配合咗個國家有規劃，由上而下嘅。咁香港係有角色被界定咗嘅。咁呢啲方面，你覺得其實同香港我哋成日講緊個自治能力啊，或者對呢個所謂中央係咪叫干預啊咁樣，中間條線係咪可以劃得開嘅咧？香港其實應該真係要做翻啲乜，先至顯示到我哋其實真係即係真係仲係維持緊而家嘅，正如你講生活方式，或者我哋真係仍然係用緊一個制度咧，係香港式嘅，係同內地係會有啲嘢唔同嘅咁。中間香港你覺得係有啲咩要做咧？其實？ 我谂又唔使一咁快就跳到去，究竟系咪一定要陆港两方面有大区别嘅？我谂如果讲翻大湾区呢个构想入边，即系所谓香港同广东省唔同地方融合，其实讲个前提就系香港要保有翻佢原本嘅功能同埋价值啦。咁佢香港最重要就系佢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更加重要嘅系可以帮國內嘅機構、國內公司、企業去融資啦。如果外國係對香港嘅即係失去咗信心嘅話，咁呢個功能其實已經唔存在，更加都唔使講，其實究竟同點樣去大灣區融合？因為大灣區其實我諗香港嘅定位就係點樣可以幫到大灣區嘅企業點樣去集資啊，甚至走出去。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雖然而家其實中美貿易戰某程度算係休戰咗啦，咁但係香港其實都極需要係盡快去挽回翻外國嘅信心，等呢方面，至少喺呢方面外國人係去相信翻香港，等佢可以暫時企翻嚟先。因為譬如再早啲，我哋都見到香港政府喺啲外國報章啦，都有一個 campaign 就係話 Hong Kong on 係咯。香港都繼續喺度運作緊嘅，就喺度運行緊。咁所以我見到今次其實林鄭也好，阿史美倫也好，去出席呢個大律師嘅論壇，其實佢都係想延續翻呢樣嘢。不過我哋亦都了解到今次其實佢都接受 CNBC 訪問啊，林鄭其實都好具體啦。佢都同佢講翻佢究竟做咗啲咩嚟，即係用嚟反駁翻外邊嘅嘢。第一就係話上個星期推出嘅十項措施啦，咁佢都強調翻，即係我而家唔係管治上，我哋都有啲嘢做緊嘅。咁另外啦，對於啲深層次嘅矛盾啦，佢話就整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咁我哋就去睇呢啲問題。咁所以佢都算係一點一點去還擊緊嘅。咁當然我哋明白，我哋香港人知道發生咩事，又覺得呢啲可能係我哋未必取信到我哋香港市民啦。但係對於外界嚟講，可能其實都會有一定嘅作用。 嗱，我哋講緊咧就係政府就派一個隊伍啦，即係今次咧，即係據講咧就係一個陣容咧相當強噶，就去大律師，咁都係想向個國際社會傳達翻香港到底而家係點啦。咁而呢個特首亦都喺出邊接受呢個 CNBC 加埋彭博啦嚇，即係外媒啦叫做嘅訪問。咁咧就最近評級頭先我講緊嘅咧，將香港降級嘅就係目的，亦都一個國際嘅評級機構啦，咁似乎而家國際對香港嘅觀感啊，或者點睇香港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其中一面嚟噶嚇。咁啊，你係一個國際學者啦，袁利昌啊。咁而家到底香港要向呢個國際社會其實傳達啲咩信息咧？應該嗱，我哋頭先講翻你話阿林鄭月娥都喺個訪問都要講翻嗰啲噶啦，但係嗰啲咧就真係耳熟能詳啦嚇。咁同埋呢啲係政府裏邊即係都會做過嘅嘢。咁但係個國際社會其實應該把握住邊樣嘢，先至最好地能夠將香港而家嘅信息能夠傳達到出去咧。咁因為大律師個都係一個好嘅論壇，即係一個好嘅平台啦，好多所謂即係政商界啊、學術界混雜嘅地方啊。咁政府都想咁做嘅，但係真正做得到呢樣嘢嘅個信息，其實應該係咩嘢咧？ 我諗相對於我哋香港市民可能比較關於警察或者警暴嘅問題，咁呢啲其實外國人佢當然見到好多畫面，但其實我諗好多外國人都會覺得呢啲畫面都佢哋自己國家或者西方或者外邊都好熟悉嘅啦。但係我諗喺對於國際特別係金融界經濟方面，我諗盡量點樣將香港還原翻由一個高度，而家嗰個高度政治化、高度系啦，高度分裂嘅一個社會，點樣將佢令外界覺得都係依然係一個運作緊嘅金融中心，即係係一個變翻可能中央都想中國一直以嚟嘅香港一直以嚟嘅定位係一個經濟城市嚟嘅，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嚟嘅。佢點樣去令到外國人回復翻呢個觀念咧？雖然我即係大家都了解，其實係唔容易嘅，但係對於一個唔係日日都接觸香港嘅，特別係香港政治問題或香港政治局勢嘅外界嘅人嚟講，其實呢個工作，我相信亦都唔係完全冇可能嘅。 但係一個國際社會咧，而家其實睇香港而家嘅狀態啦，或者睇翻香港呢個所謂定位啊，同內地嘅關係等等啦，咁你自己都會接觸好多時咁啲外國嘅媒體啦，係嘛？或者可能都同有機會同佢哋外邊嘅學者啊等等交流。你點樣睇得到而家有冇咩轉變咧？由舊年六月開始，到底香港嘅國際社會裏邊咧，其實係點樣睇緊香港嘅咧？ 我諗外面要改變個觀感，仲有啲時候咯。因為我諗成個你可以話而家係中央同埋香港嘅一個 campaign 啊，一個攻勢，佢點樣俾外界扭轉翻香港嘅印象？其實由年初阿習近平嘅新年嘅賀詞都知道，其實都佢口氣上已經有好大嘅軟化。咁今次林鄭亦都係都想呼應翻佢，即係話佢喺嗰三次嘅見面係冇話要收緊香港嘅管治，所以佢呢一步其實已經要我喺我哋節目再遲啲會講下點解鄧炳強咧，一哥鄧炳強會去唔同區院，呢個係你見係一系列嘅措施，係嘗試去挽回翻外界同埋市民嘅信心去做緊嘢嘅。所以我覺得其實，但係香港人當然有時好多媒體都會覺得，即係佢而家已經有個定論，佢做咩都冇用嘅，或者做咩我都唔會信。但我相信喺外界呢個戰線度，其實係，如果暫時點樣由外線打翻入嚟內線，都可能係一個比較可行啲嘅策略。 但係呢個國際觀感對香港嚟講都係重要嘅，係嘛？即係你同唔同意啊？ 因為某程度你見即使香港呢咁多月發生咁多事，其實個股票市場啊、個融資啊各方面，其實都仲運作緊，甚至係個表現係幾唔錯嘅。所以呢個我相信亦都比外界、香港同埋中央都了解到，只要呢個金融嘅市場一直保持正常嘅運作，其實某程度政治嘅事係可以再花時間慢慢解決嘅。 好啊，咁我先聽一次新聞先。 分別係43歲嘅高級官員、39歲處理高級官員同埋26歲嘅官員，部門正積極協助家屬處理殮葬嘅事，亦都會提供其他一切可行協助。兩名受傷嘅官員喺醫院接受治療之後已經出院。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下午温暖，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到24度或者以上，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除夕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继续跟进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文宝街去湾仔，近住中环三号码头快线嘅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排到江乐道西，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松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曾经有意外，但清理好啦，车龙排到松屋村。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挤塞，车龙排到亚加老街。反方向向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都挤塞噶，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西九龙走廊落驼尾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宇晴轩。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车龙排到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彩虹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车多繁忙，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睇埋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接近逢吉乡路，同埋青朗公路近住高埔新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惠泉体育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在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过年去边好啊？ 去新春国际汇演行大运啦、 啊！有咩玩先？ 有本地同国际队伍表演，好多打卡位、环球美食同艺趣摊位噶。 节目好丰富、啊，咁几时去啊？ 1月25至28号，即系年初一至年初四，去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感受新年气氛啦、啊！活动期间请遵守秩序，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有 gas。 有吉鼠， 一头有吉鼠， 特别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齐由除夕夜连30晚踏入大年初一啦！ 仲请嚟歌手冯允谦同埋吴林峰现场演绎靓歌，实行金曲妙韵迎鼠年。 1月24号除夕年30晚11点， 有我张伟基、 柳烈、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头有吉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翻嚟自由風咧，我哋今日有評論員阿袁尼昌同我哋一齊傾下好多話題嘅。 你好，大家好。 咁咧就我哋啱傾咗咧就穆迪對香港個評級啦。咁我哋就新聞翻嚟咧就要轉一個話題嘅話，咁咧就亦都係大家會好關心嘅，就是、關於呢個武漢呢、這個即係或者叫新型冠狀病毒咧，就喺呢個香港嘅情況嘅。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啱新聞就講咗啦，就香港咧就終於一宗咧確診咗嘅個案咧就發生咗啦。咁樣咧就這個患者咧就而家咧喺伊利沙伯醫院咧接受緊隔離嘅，咁咧就到底個情況咧會唔會一路擴散出去咧？咁好多人都開始咧就回憶翻起咧當年我哋喺沙士個情形嘅，咁啊個情形咧就大家都即係當年咧就差唔多全民要作出個防禦啦嚇，咁啊到底個情形而家會係點咧？咁相信大家咧都會密切留意住嘅，咁啊政府都提出咗好多措施咧，即係要希望大家盡量咧係做好啲預防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最好就係出 行就要戴口罩啦嚇等等啊咁。咁啊，大家對於今次呢個疫情咧，有啲咩意見，或者你自己有啲咩觀察，或者你有啲咩忠告啊，或者你嘅心得，同自由風嘅聽眾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咁啊，袁麗昌，你覺得今次呢個疫情裏邊咧，就大家成日都覺得咧，就諗起沙士啊。咁啊，沙士其中一個關鍵點咧，就由最初。即係好似冇乜嘢咁，但係突然間公布咧，就哇原來係發展得咁快嘅咁樣。咁今次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咧，大家知道咧，最初一直咧都講緊係話，即係唔係好嚴重啦嚇。咁包括咗內地有啲專家都係話，即係可控啊，嚇即係可以即係受到控制咁樣嘅。咁啊，但係突然間一公布之後咧，就哇好似個疫情好似好厲害。咁而家基本上咧就好多地方已經都發現到啦。咁香港亦都已經有宗確診啦，咁澳門亦都有啦咁。咁大家又諗翻起個過程啦。咁如果從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咧，資料通報啊，或者透明度嚟講咧，你擔唔擔心今次個武漢肺炎呢次個事件咧，都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喺度咧？即係話可能已經通報或者係公布個詳情會係已經遲咗啲啊，咁樣咧？ 咁當然有啲擔心嘅，但如果回顧翻上次沙士嘅情況，係好似都隔咗兩個幾月先至通報俾世衞，咁當時真係我諗就係欲救無從，所以點解嚟到香港可能淘大花園或邊度開始咁犀利？但今次我相信即係。即系国家都觉得，如果系即系你一定要报嘅，你拖落去都，所以好似个记录系好似最后12月31号系最终报咗上去嘅。咁当然我哋见到即使国家嘅卫健委嘅专家一开头，其实佢嘅口气都话呢个病毒嘅致病性较弱啊，病人嘅病情系可控啊，各方面。但系点知佢自己就感染咗啦。咁所以呢个都会俾到香港人同埋其实连内地嘅人士都会几大嘅警戒啦。因为我谂其实都嚟得几快，因为我谂之前香港人都可能會覺得都唔係咁大件事，但係當你習近平又已經出咗嚟發表咗講話啦，咁政法委咁又發咗篇文章話，誰刻意遲報瞞報就是黨和人民的千古罪人。咁呢個佢講到好狠喎，佢話誰為了一己之利刻意遲報瞞報，誰就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咁所以係啊，呢個非常嚴重。咁如果你其實如果俾內地人都了解呢個事實，其實我諗對於嗰個疾病嘅個傳播會可以會個受控性會好好多啦。 因為大家提翻到沙士咧，就真係都幾觸目驚心噶。正如你頭先講啦，就遲報咗之後咧，就引起個效果就全國差唔多擴散啦嚇。咁到最後咧，應該就係有800多人咧，就上一次因為感染沙士死亡噶。咁同大家仲記憶猶新嘅咧，就係當時啊温家寶係做總理啦，咁要臨時喺北京揾個地方咧，就係建啲臨時屋啊，就係要做一個隔離啊嘛。因為當時最有效嘅措施啦，即係觸目驚心，同埋即係你個動作即係要做好多嘢咧去補救咁樣。咁今次里边咧就即系我哋话咧就事发到而家咧都有进步嘅，因为就即系而家都系大概咁两个礼拜左右到啦吓。咁而世卫都出咗声嘅，世卫咧就话基本上咧即系都觉得中国咧都系有通报到嘅吓。咁咧就唔系话完全即系冇做嘢嘅。咁世卫咧个声明佢自己讲咧就赞扬咧就中方咧系主动通报疫情同埋分享病毒基因嘅序列，咁以及咧进一步分享个防控。咁咧就香港里边咧就最尊敬嗰位即系学者啊，呢个港大嘅微生物学者呢个袁国勇啦吓，落到嚟佢都觉得今次内地咧冇特别刻意隐瞒嘅。咁但系到底个情况系点咧？咁同埋隐瞒与否都好啦，到底应该点样预防今次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打到埋身啊嘅病毒嘅疫情咧？咁似乎都仲系要谂啲办法嘅，系咪咧？ 咁我觉得各方面。即係我哋香港人個信息比較流通啲啦，大家都覺得好奇怪，點解連其他嘅省份或者外國都有，點解武漢反為就冇呢件咁嘅事嘅咧？咁所以呢個始終今日我諗都有啲評論文章話，其實呢個某程度都係一個叫制度性嘅隱瞞咧，因為始終個制度咁，大家一來而家已經係春運嘅高峰期啦，咁佢係。如果你武漢作為一個交通嘅樞紐，如果你真係封咗嘅，咁點算咧？啲車點樣係啊？由南到北啊，東到西咁點行咧？同埋我諗，始終內地嘅官員啦，咁喺呢種制度入邊，佢會有啲僥倖或者觀望嘅心態，其實都係常見嘅。咁呢個所以又翻一個 個治理嘅問題。咁因為我哋喺香港已經發現到原來大陸呢一套其實會令到個管治或者治理出現問題。咁呢個喺大陸而家其實都係不停咁發生緊。 嗯，咁關於個武漢肺炎嘅一個話題咧，咁大家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請到一位專家同我哋即係分析下今次呢個事件啦。咁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嘅許教授。 系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啱就倾开咧，就香港嗱，已经即系啱啱个消息咧，就已经有一宗咧确诊咗啦。咁啊，你会唔会担心而家个情形会开始蔓延出去啊？ 啊，随住因为仲系有呢个旅客由武汉到港咧，其实呢个系迟早问题，香港会有第一个确诊个案，所以呢个都唔系话意外嘅。咁我哋香港而家最紧要咧，就系喺嗰啲入口嘅地方把关咯。即系无论系飞机又好，高铁站又好。一定要盡快係揾到呢啲發燒或者有呼吸道症狀嘅個案，就盡早隔離佢，唔好再俾佢傳入去社區咯。 嗯，入口嘅把關主要都係用咩方法咧？ 嗱，而家主要都係用嗰個温度監測儀器啦。咁呢個温度監測儀器咧，亦都係容許咗泰國同埋呢個南韓咧，係揾到嗰個入境嘅發燒個案。咁而家香港都係用呢啲咁嘅方法，都係揾到嘅。咁另外就係要填嗰、那個健康申報嗰個問卷啦，我相信因為你都睇到係有啲個案咧，可以未必發燒嘅，即係譬如內地嗰、那個有個個案，佢係冇發燒，咁啊入咗去呢個腦外科病房，咁去到嗰啲病房，因為唔係高規格咧，就感染咗啲醫護人員咯，咁所以始終都係要兩樣一齊做就穩陣啲嘅。 教授，我想请问一下你咧，而家睇翻啲数字先啦吓。咁按照国务院嘅新闻办咧，就佢都发布咗啦。咁佢而家咧，即系截至到今日为止咧，就全国累计嘅咧就有440宗啦。咁可能仲有啲增加嘅，因为呢个数字刚刚讲咗。咁死亡有9宗嘅。咁你按照睇翻啲数字嚟计咧，其实而家呢个疫情，我哋觉得系咪严重啊？算唔算严重啊？ 佢个数字就肯定系升得好快咁，因为近呢几日咧。內地嗰啲省市嘅醫院先至分配到嗰個針對性嘅快速測試，咁所以突然間個數字彈到好高咧，呢、這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死亡率咧，暫時就好睇落就唔係好高啦。咁但係因為仲有好多係病重嘅病人咧，仲係未知道最後嗰個結果噶嘛，所以暫時個死亡率咧就好難去計嘅。咁但係好明顯嗰個武漢裏邊好多地方都係污染咗咧，咁嗰啲個案咧就係四散，包括喺國內同埋國外。 嗯，許教授，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要填報啦，同埋用呢、這個用體温呢個温度監測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用高鐵入境嘅咧，就今次呢個患者就用高鐵嘅，即係佢坐高鐵嚟嘅，發現到咁。咁而家高鐵嘅旅客就好似唔使填問卷喎，係嘛？咁你覺得係咪都要做埋呢、這個即係、就是、防禦嘅呢個關口咧？ 係啊，既然已經有確診個案咧，我諗住再小心啲做啦。就盡可能咧，我諗政府要提供啲人手俾衛生署咧，就處理大量嘅健康申報問卷啦。因為始終香港每日都有好多萬人係入境或者過境咧，咁你一定要係有足夠人手去做埋呢個健康申報問卷。咁佢就係真係有機會係睇到佢個問卷有冇啲咩嘢嘅令到你擔心，係要你即時快啲將佢隔離去處理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呢個都應該做。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問卷本身咧都係一個好主觀嘅評核嚟㗎嘛。因為好多旅客佢貪快入境咧，佢可能又 未必到老 老得落頭。咁會唔會政府考慮係有個懲罰性嘅附加項目啊？如果你亂填，但係入境之後有發病咧，會唔會有個懲罰性罰款又好咩都好？呢個可能政府要考慮。 系咁，许教授，如果喺泰国，其实喺十日到之前已经有三名确诊，我哋香港今日先发现第一宗确诊，咁你会觉得其实香港一个真正少少嘅数目系点样咧？同埋第二方面，已经有啲报道话，其实内地可能已经出现第三波嘅嗰个情况，咁内地进入第三波，代表我哋香港进入第三波嘅机会有几大咧？会唔会系内地进入咗香港可以把得住，可以停留喺第二波或者再浅啲嘅情况嘅咧？ 嗱，香港咁迟先至有第一单个案咧，其实都未必出奇，因为我听到咧系少咗好多旅客喺内地嚟香港噶嘛，呢几个月因为呢个就社会事件，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其中原因嚟嘅。咁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不好意思， 是关于第三波 的爆发，即是我们本身不是很清楚，如果内地是第三波，那我们香港会不会某程度自动都是呢？定是我们香港可以做得好一点，可以避过第三波的呢？会不会是这 样？第三波一般来讲都是内地的，可能他会多了一些家庭群组，亲密接触者受感染，又或者是在医院里面引起爆发，导致到医护人员受感染咯。咁呢個未必一定話會影響到香港嘅，咁主要都係如果而家佢如果內地真係嚴格執行咧，就如果有發燒唔俾出境嘅，佢琴日都係咁講噶嘛，唔俾出境噶嘛。 係啊係啊。 如果真係佢哋有嚴格執行，而我哋又把關啊小心啲咧，咁香港都未必話會更加高風險嘅。 咁如果係社區大快爆發，即係第幾波啊？如果好似去到之前沙士咁嘅情況， 你講係內地定香港？ 即系呢个咁样个级别，如果好似之前沙士系咁严重，仲有冇第四波嘅？仲有冇其他嘅？ 冇香港冇啦。如果有本地个案就系严重啦，如果系有你更加多个案就再升多一级。 系，许教授就想问一问你咧，就是、关于平今次呢个病毒啦。嗱，而家内地都开始即系通报翻啲资料出嚟噶啦。咁啊，譬如话个病毒嘅一啲譬如测试啊，或者基因图谱啊等等嗰啲。咁你作为即系呢方面嘅专家咧，你觉得而家你得到关于今次呢个武汉肺炎嘅资料咧，足够未咧？即系足够去应付佢、防御佢，同埋点样做诊断？而家嗰方面你觉得系足够未嘅？呢方面嘅资讯， 其实系好多嘢我哋都未知嘅， 都系未知。 是啊，譬如佢內地佢要做啲分析咧，就話到俾我哋聽，個年齡層係由最低去到幾高。但我哋暫時約莫知道咧，係20歲中啲至到80幾啊咁樣，但係即係未有詳細資料啦。咁另外就係有啲咩因素係導致到會更加要嚴重咧？係咪純粹係因為有長期病患啦？咁而家亦都係個病源喺邊都未知㗎喎，個來源。我哋係估計係野味啫喎。咁咩係咩野味咧？是怎样传播途径呢？还有个潜伏期我们估计是14天，这个是基于以往的沙士和中毒呼吸综合症。现在这个新病毒是不是都是14天呢？即是很多东西是未知咯，传播途径是不是纯粹是飞沫啊，会不会那些粪便都有病毒啊，这个又是未知的。 因为教授按照你的专家的评断，即是意思对这个病毒的认识都还是很有限的。是不是？ 是啊，暂时我们知道的都是相当有限的。 那是不是会对我们应付它的时候是有影响的？ 那又未必的，因为以往都有03年经历过沙士啦。咁亦都有中東呼吸綜合症，好多數據係可以參考，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冠狀病毒，咁好多特性都係應該係好相近嘅。 咁許教授而家係可以快速檢測，咁我想知道舊時沙士係咪好遲先至做到呢樣嘢？同埋如果你有咗快速檢測，係咪代表你已經某程度已經掌握咗呢個病毒，至少有某啲方面嘅特性咁樣咧？ 嗱，嗰個快速測試咧，就而家應該就都有噶啦，咁就快咗好多噶啦，兩三個鐘就應該有答案。不過你要做兩次嘅，第一次係睇嗰個病毒嘅一個部分，正實所係咧，你要喺第二個 laboratory 咧就再做第二次先至可以確認嘅。以前沙士就慘咯，因為3月4號我哋開始爆噶啦嘛。咁但係咧就初都唔知咩原因，淨係叫非典型肺炎。咁後屘到3月15號就叫沙士，3月22號咧，港大先至話係呢個新型冠狀呢個沙士病毒啦。咁但係個測試劑咧，差唔多去到3月尾4月初先有。咁當時個技術初期嘅第一代嘅測試劑咧，個敏感度又唔係好高咯。咁但係而家科技進步咗啦，而家有個基因圖譜，咁而家分配到嗰啲測試劑咧，個準確度係針對性嘅，係非常之準確嘅。 咁而家就再如果要做下一波嘅防御啊，即係香港里面呢，咁啊教授你觉得应该要做啲咩功夫呢？其实即係无论係对公众啦，或者係本身香港去研究啦，或者点样制定啲措施嘅时候呢，要做啲咩功夫啲咩？其实 咁除咗喺入境嘅地方要好好把关呢，盡快係将嗰啲发烧同埋有呼吸症状嗰啲个案係盡早隔离，避免佢再散去社区。咁另外咧，就隨住而家亦都踏入咗流感嘅高峰期啦，好多人都會有發燒啊，有呼吸道症狀。咁我諗咧，政府醫管局咧，可能開始要考慮咧，隨住嗰啲發燒個案增多咧，可能要考慮開始係暫停嗰啲非緊急服務，就留翻嗰啲病床咧，有負氣壓嗰啲病床咧，要嚟處理嗰啲發燒同埋有肺炎嘅個案。 咁至於輕微嘅個案，譬如佢上呼吸道症狀啊，咳嗽之鼻水、咳嗽發燒，但係又行得走得冇氣喘冇肺炎嘅，可能就要搞啲聯網嘅發燒門診咧，係去應付呢啲輕微啲嘅個案，咁就唔使全部係入曬去公立醫院急症室塞爆佢咯。 嗯，咁同埋今次咧，嗱喺美國咧都開始有首宗案例啦。咁其實內地今次咧，即係你用一個專家的角度去睇咧，其實所謂報即係向外國或者外邊咧，即係公布呢個疫情咧，其實有冇延誤嘅咧？其實或者喺個即係防疫工作裏邊咧，即係內地今次做成點咧？表現如何咧？做得夠唔夠咧？ 嗱，如果睇佢嗰個揾到嗰個病毒咧，佢都算快嘅。 嗯， 咁因為佢哋十二月八號第一個個案啦。咁佢哋係有一段時間先知道係一個唔尋常嘅病毒性肺炎。咁一月一號刪咗市場，佢七號已經知道咗係一個全新嘅冠狀病毒。十號又上咗網，十二號又交咗俾世衛。如果純粹係一個實驗室嗰個角度，佢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短時間已經知道係一個全新病毒。 嗯，即係你講得都起碼都做咗咩㗎啦？都算快嘅。 係啊，算快㗎，好有效嘅。因為以咁短時間已經揾到係一個全新病毒。咁另外個問題呢，就係佢因為就算知道咗個基因圖譜呢，佢仲要時間製造嗰個針對性嘅基因測試劑㗎嘛。 嗯。 咁呢個起碼都要五至七天嘅。 嗯。 整完之後呢，就要再分配俾內地嘅各省市，等佢哋有呢個針對性嘅測試劑。咁佢儲埋一大扎嗰啲樣本跟住一齊做，所以個數量咪突然間飆升囉。 嗯。 咁你確診咗之後，你仲要做啲分析，搞清楚咩事，咁所以變咗呢係好多係即係有啲滯後咗嘅呢啲信息。 嗯，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啊。啱同佢傾緊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嘅。咁而家自由風咧傾緊關於今次武漢肺炎嘅疫情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就我已經有位聽眾咧就打通咗同我哋傾下嘅，就係潘女士嘅。潘女士請講。 係咁我咧就參加咗個旅行團咧，就係、是去越南嘅，但係就坐高鐵去嘅。咁、可唔可以咧？呢個旅館局咧就會唔會叫取消呢啲咧？因為你坐高鐵咧都好危險啊嘛。 嗯，你去越南 係、 哦，即係你去廣西嗰度再落去。 係啊， 係 福田上車咁樣咯。 哦，即係你希望政府。点讲啊？即系要唔要取消？ 敦促啲旅行社可以帮佢退款咁样。 嗰啲就取消咯，嗰啲旅行团，因为都有好高风险啊嘛。 嗯，好啊，明白。咁啊，唔该晒潘女士就话，到底要唔要取消个团？不过我谂最紧要都系你自己决定嘅，系嘛？即系而家其实就即系开始咁蔓延出咧，就去外游咧都系高危噶啦，尤其是翻内地。咁我谂内地已经出咗即系个公开嘅呼吁啦。喺内地嘅人咧，尤其是武汉嘅咧，即系寻日嘅新闻讲咧，就系基本上要停止晒所有嘅公开活动。啊！即系你冇事咧，就唔好离开呢、這个 不入武汉，不出武汉。 咁呢啲就内地做嘅功夫咯。 个旅行团有两种情况嘅，因为有啲譬如有啲内地团，即系可能潘女士去越南啊，但有啲内地团系出名系用平嘅嚟招来，咁又会吸引到好多人去。咁你一系咧就个团可能系贵嗰啲咧。咁你又唔捨得唔去，咁所以呢兩個情況比較極端啲，但我相信隨住我諗呢開始呢一兩日，就算香港呢邊都有少少人心惶惶，我諗就算當初夠膽去嘅，而家可能都要再諗諗先。 係你講緊個平價團嘅，先係會可能 有啲幾百，可能有啲幾百蚊就可以上到內地，就新春可能諗住行開下或者點樣，咁呢啲對於好多想行開下嘅人，我諗係幾有吸引力嘅。 即係經一經內地有風險大啲。 不過係咯，廣東省都係一個幾爆發率都幾高嘅地方，所以呢個都有少少危險。 嗯，係啊，今次咧呢個武漢肺炎咧就係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大家都有啲政治角度嘅，咁就係話咧，就喺呢個新華社報導咗習近平主席咗重要指示之後咧，咁啊先至即係話嗰啲個案咧突然之間升高咗㗎，咁有啲分析就話咧，到底係咪即係最高領導層下令之後咧，咁地方政府先至係即係肯公布個疫情咧咁樣，咁有關啲咁嘅疑慮咧，就一直都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可能係咪咁嘅情況咧咁。咁但係按照頭先啲專家講咧，咁內地今次個反應都算係做得快㗎啦。咁希望咧就大家繼續留意啦。咁尤其是咁係出行啊，同埋搭公共交通嘅時候咧，可能戴翻個口罩咧就穩陣啲啦。我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消息话，本港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个案，正等候复检结果。患者坐高铁来香港，曾经到武汉，那个男病人曾经在伊丽莎白医院接受隔离，挨晚转往玛加烈医院传染病中心隔离。男病人在救护车上佩戴普通外科口罩，车上救护员着上全套保护衣物。港铁话，昨晚大约九点半，港铁接获西九龙站卫生署的港口卫生署通知，患一名内地男乘客昨晚大约七点五十四分由深圳北站坐由内地营运的 G5607 班次高速铁路列车到达西九龙站，经过港口卫生署那阵被发现有发烧的症状。据了解，那个乘客向卫生署人员表示曾经到武汉，其后被送去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测。一艘海关潜水巡逻艇昨晚在沙洲海面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翻沉，关员三死两伤。据了解，巡逻艇当时撞到一艘怀疑走私冻肉的船，巡逻船之后翻沉，水警重案组接手调查。海关说正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出事的巡逻艇已经被拖去消防署机场海上救援西局的码头。那艘巡逻艇在2016年服役，原产地是中国内地，去年三月曾经进行例行检查，相同型号的另一艘巡逻艇已经暂时停止操作。三名殉职人员分别是43岁的高级官员、39岁处理高级官员和26岁的官员。部门正积极协助家属处理殓葬的事，亦都会提供其他一切可行协助。两名受伤官员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荃湾区议会上承认，警方过往七个月在个别事件有做错的地方，会处理内部的不当行为，包括纪律复检。对于警队研究引入电枪之前会不会亲自接受电击测试，邓炳强反问，如果引入新的手枪，是不是要先打自己一枪？在议员处理涉及警队动议之前，邓炳强以有关的动议属于议会内部事务为理由，与其他政府官员离场。南韩陆军召开专业审查委员会会议，强制要求一名接受变性手术的士兵退役。韩联社报道，一名陆军副士官在京畿道北部部队服役，去年休假期间出国接受变性手术，归队之后说愿意以女兵的身份继续服役。军队医院最终将那个士兵判定为三级身心障碍，并且表示根据法令规定，那个士兵不再满足服役的条件，军人身份将于明天起取消。那个士兵今天会见记者，说从小梦想成为军人，清楚知道军队现时无法接受变性军人，但是相信正朝着尊重人权的方向进步，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在不受歧视的环境之中履行义务和使命的性少数群众的先例。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较早前咧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咁但系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咧分别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同埋清水湾道咧近住飞鹅山道。咁就系较早前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同埋飞鹅山道噶。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处丽业街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而在港岛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三号码头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江乐道西，近住西隧口。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现在龙尾就排到近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 其他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东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喺风力楼。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嘅。咁而家观塘道上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咧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係已經清理好㗎，咁而家車龍有大消散。另外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呢，落塘尾道嘅支路擠塞，車龍排到雨晴軒。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龙尾去到近惠泉体育馆；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坳头回旋处。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塘嘅歌华老街因为紧急维修，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内地新型病毒肺炎的情况，听众陈小姐， 我刚刚在武汉那边翻了来，呼吸道感染，我到现在还没好。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你应该带回外科口罩先，跟着呢就去你家附近的急症室，等医护人员安排做检查，这样会比较稳阵一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袁微昌，我哋呢个新闻翻嚟咧，倾一个新嘅话题啦，咁就系关于个警务处长邓炳强啦。咁今日嘅下午时间咧，就出席咗荃湾区嘅区议会会议嘅。咁啊，今次系佢第二次出席呢个区议会会议啦，第一次就系中西区啦。咁啊，两次里边咧，似乎个环境啊吓个反应咧，或者现场情况咧，都不太理想啊。而家政府成日最中意呢样嘢啊，情况唔系太理想啊。唔知你有冇留意睇下？你有冇留意过睇啊？或者系现场？即係發生緊啲咩事咧？咁樣 我冇睇到啊，但係監製其實已經預備咗一個片，所以我都好期待。不過我諗呢件事其實即係首先我哋暫時撇開所謂我哋講緊個警部問題。咁我覺得其實 一哥自己出席中西区同荃湾区嘅区议会会议，其实首先系都几有勇气，同埋我谂呢个有少少呼应翻之前，我哋都听过啦，可能北京也好，其他上面都好，都话系啦，即系你林郑又好，香港政府又好，警察又好，你自己所做嘅嘢，你自己清理翻佢。咁我谂呢个某程度都秉持紧嗰个精神去点样去自己清理翻佢哋个问题。 即系作为即系警务处长咧，即系起码第一步先啦，即系你肯要面对公众或者面对咧。地區議會的民意代表，這個都很重要的，即起碼在姿態上就不會說即叫做是叫你或者是希望你能夠即報告一下或者回應一些問題都不去，這個就是最差的。但去到現場的時候是怎樣談呢？個區議會裏面譬如說主席、主持人、等等那些，是不是即做到一個平台可以真的做到一些對話呢？因為你如果沒有對話沒什麼意義的，係嘛？但係今次兩次裏邊咧，就我都唔係完睇曬㗎，即係有陣時截錄片段啊，睇翻啲新聞片嘅啫。咁啊，現場即係有陣時都幾嘈吵啊，同埋咧有啲區議員，我諗可能即係急於表態啦嚇，即係可能就用一個鬧啊一哥嘅方法啊，咁等等宣泄啦嚇，宣泄比較宣泄。呢、这个政策 今时今日嘅区议会已经变成一个我谂民意嘅最前线嚟嘅，所以而家阿警务处长亲自落去都勇气可嘉。 系啊，咁嗱，到咗现场嘅情况到底系点咧？咁你刚才都提到啦吓，咁我哋已经准备咗一个咧，今日喺荃湾区嘅时候咧，一哥到底咧系喺个议会里边咧，喺个区议会里边咧，到底个情况系点嘅咧？我咁就剪辑咗啲片段，请大家千秋听一下先。 警务处长咧就会嚟到我哋荃湾区议会，前特首又叫做 CY 亮啦，咁大家都叫做 CY。警务处长咧，邓炳洋先生，咁大家叫 PK 厅或者 PK 等啊。咁但系大家睇到今日嘅香港警务处要乜有乜，什么东西咧？不论系水炮车啊，或者甚至到系要催泪弹，国家或者特区政府都完全供应嘅。等上就唔使等噶啦啲嘢，所以我可能会简称为 PK， 或者咧就系、是、处长。處長回應香港市民關心問題之前，我哋有一條真實嘅片段，想處長同埋我哋一齊睇到先。 頭先段片咧就正正顯示到咧，如果我哋淨係睇一個剪咗出嚟嘅片，啊咁咧就唔去睇曬成件事嘅上文下理，亦都係咧淨係選擇睇自己中意睇嘅片，而唔去睇咧其他嘅片或者其他顯露事實嘅片咧，呢個係好危險嘅，亦都係咧係不能夠睇曬事實嘅全部。另外我都留意到咧喺我面前咧就係黏咗一啲咧粗口啦，一啲咧就係侮辱我哋警務人員嘅嘢啦，亦都係侮辱我個人嘅嘢啦咁樣。咁我個人係唔會擺心上邊嘅，但我覺得呢樣咧只係咧顯示到咧就係寫呢啲人嘅修養，同埋亦都顯示到咧係當一啲人咧如果淨係剩得翻係羞辱別人，淨係識講粗口，淨係識講大話，乜都冇嘅時間咧，就確實係幾可憐嘅。 有研究引入電槍，是不是想用電槍去電死示威者？我想問下你，會不會用自己的身體試下電槍安不安全？ 我們呢是會是檢視有什麼新型的武器或者新的武器呢是可以使用，是有幾個條件。首先第一樣一定要安全，第二樣是否有效率，第三樣呢就是說我們這個武器， 你會不會做自己測試先？會定不會就得了。 這個武器呢是可以呢就是 那真的不會啦，你自己都不信自己電槍是有安全，你會不會試電槍自己？ 譚議員，如果我們呢是去引入一支新的手槍，是不是要被人打槍先呢？ 我想問為什麼我們的警察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不斷是針對我們傳媒的朋友，還有就是不止一次將記者的身份證直接放在鏡頭面前直播。 對於展露呢個人私隱咧，我哋係覺得係唔應該嘅，咁亦都咧係訓斥咗個同事噶啦。咁另外亦都近期係亦都發生過咧，就是、有啲嘅暴徒咧故意走埋記者堆，伸把戒刀戒我同事條頸，係生命咧受到威脅嘅。呢、這個咧係確確實實。 請。 咁請你容許繼續俾我講啦。我唔知點解陳議員咧咁喜歡打斷我講嘅嘢，唔知係咪好驚我講出真相啊？咁首先咧，我都係對記者先生女士咧，我哋係即係好希望可以咧就係盡量合作嘅。咁但希望咧就大家互相體諒，我哋都係有一個咧係工作嘅需要，就係要維持安全嘅。 好啦，咁咧就我收到有兩份嘅動議嘅提案嘅，包括係 主席，唔好意思，由於咧動議咧係你哋嗰個會入邊嘅內部事務，咁我答問嘅環節完咗啦，我離開先。 主席，政府因為區議會對警務處長同埋警方嘅不實指控咧、不禮貌嘅對待咧，同埋個人侮辱性嘅言論同埋立場咧，我哋係表示遺憾，我哋政府都係會離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啱啱嗰個剪嘅片段啦，就係今日嗰個荃灣區議會嘅即係一啲討論嘅過程啦嚇。 一個落咗。 咁啊，係啦，袁尼昌嘅點啊？你聽完之後有啲咩體會啦？ 即係都頭先講到啦，呢個而家區議會係一個大部分，即係十八個入邊17個都係民主派控制嘅，咁落到去會固然佢哋重點招呼係好自然嘅。咁我諗。大家都可以睇翻嗰個，即係睇翻而家區議會嘅情況啦。甚至我琴日都有時睇 Facebook post， 好似開到半夜12點都話未開完，可能開到3、4點。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喺一個磨合期嗰度嘅。咁一開始大家知道啱啱當選，啱啱可能係新上任嘅區議員，佢要係咯，佢表達下多啲聲音，呢個正常嘅。咁我諗，但係相信大家都未必都知道咁樣長遠係未必有效嘅，可能呢個仲需要多啲時間。咁但係我個人覺得至少呢個比可能每日4、5鐘嗰個警方嗰個記招會有效啲啦。即係至少由一哥講出嚟，你相對於有啲似是而非嘅嘢，你都係正面咁回答。雖然有啲我哋聽完都會喺度陰陰嘴笑咁樣，但係至少呢個係唔係一個淨係一個 PR 嘅工作，或者一個即係一個記者發布會咁嘅形式，係真係鄧炳強啊處長會親自咁回應呢啲問題。咁其實都係即係。都是一種進步嚟，我哋都了解 到。今次裏邊咧就係、是、第二次咧就係警隊一哥落去呢個區議會會議啦。咁到底往後咧會唔會再落去咧？唔係往後嘅討論咧會唔會係即係多啲有一啲即係真正嘅對話咧？咁我哋就要觀察啦。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今日出席荃灣區嘅區議會會議嘅。咁大家如果對最近警隊嘅一啲表現啊，或者今日你都有睇過呢個喺荃灣區議會會議嘅討論咧，歡迎你打電話嚟自由風咧，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進入呢個話題之前咧，我哋都要讀一讀咧，即係關於最近呢個即係武漢肺炎嘅一啲進展啦。咁大家知道咧，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就剛剛亦都係公開就見咗新聞界咧，公布咗一啲最新嘅情況啦。咁而家嘅情形咧就係咁嘅，就係香港咧就發現咗咧首宗嘅高度懷疑個案啦。咁個患者咧就係一位39歲嘅旅客。咁啊，昨天咧由武漢經高鐵咧嘅 G1015 嘅車咧。就去到深圳北，就到深圳北咧，就再坐呢个 G5607，就去呢个西九嘅。咁呢位人士咧就系有发烧啦，就住喺武汉市，就冇去街市，亦都冇接触过野生动物。咁同4个家人咧就一齐嚟香港嘅。咁家人咧就喺皇悦酒店住咗一晚。咁今日咧就已经去咗马尼拉噶啦。咁由于件事咧就系公众好关注啦，咁咧就政府希望话只系要交代翻个详情啦。咁政府而家做紧嘅嘢咧就系进行紧一个流行病学嘅检查，同埋追踪咧系紧密嘅接触人士。咁卫生署咧而家有个热线咧就系2125-1122。咁今晚由8點开始咧，同病者搭过同一班车嘅人咧就可以打去嘅。咁目前嘅情况啦，患者咧就系情况仲系稳定啦，咁已经送咗去玛加烈医院嘅。咁市民如果非必要咧，就都唔好去湖北武汉啦。咁呢个咧就系政府即系关于件事嘅一啲最新嘅情况。热 线要8點起先运作嘅。 系啦，今晚8點咁咧就系1251122啊，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咁希望如果你真系同嗰一班车嘅话咧，就打去即系可能报告一下啲情况啊，咁样啦吓。咁呢个都一定要。大家都是要主动有意识，齐心合力，希望能够控制住疫情。好了，我们要讲回现在讲的话题，先就讲今天警务处长一哥邓炳强就出席这个荃湾的区议会会议。到底个讨论情形怎样呢？或者到底区议员对于这个警务处长落到来有没有用呢？对个沟通，我们就请来了荃湾区的区议员赵恩来就跟我们谈谈。赵恩来， 系，大家好， 系你好啊！咁今日应该你有参加会议噶，系咪？ 系，冇错，冇错。 系啊，我哋头先咧就亦都剪咗啲带出嚟噶，即系讲翻今日个会议其中一啲即系片段嘅。咁我哋个感觉咧，即系因袁尼昌都补充啊，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吓。我哋听咧就好似好点讲咧，即系冇乜一个特别嘅焦点。同埋咧，就好多嘢咧，都係大家即係差唔多對馬啦嚇。即係你哋可能好多議員又不滿一哥，咁啊處長喺度維護，有啲嘢其實都未必真係答得咁直接嘅。呢啲溝通有冇用咧？其實如果咁，你覺得今日喺個區議會裏邊， 喺個區議會度起，即係對區議員嚟講咧，其實都 好多市民去到选我哋区议员，都系去到希望我哋能够追究呢个警暴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个今日系某程度系一个机会啦。咁让我哋能够同呢个警务处处长邓永强去到反映翻我哋荃湾区嘅居民对于警暴问题嘅一个意见啦。咁起码可以直接咁同佢讲啦。咁与此同时，其实今日嘅焦点可能冇一个好傳媒嘅焦點啦，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好關注翻喺荃灣區喺過去啲半年裏面嘅一個治安嘅惡化嘅問題啦，包括呢個所謂二波方嘅斬人案件啦，咁其實有好多市民夜晚又唔夠膽出街啦，咁催淚彈對於成不斷去到射向呢個楊屋道街市啦，甚至乎最近亦都出現多咗劫案，一啲武警嘅搶劫嘅事件。咁其實呢一啲咁，其實正正其實都係我哋荃灣區居民嘅關注啦。起碼有個機會俾我哋去到反映啦。咁當然啦，到最後警務處處長都係各說各話啦，否認曬一切嘅警報嘅指控啦。咁亦都我唔知道後續。上對於社區安全，即係我哋市民喺繼續喺條街度行嘅時候，咁我哋擔心嘅治安問題會唔會有啲改變嘅措施咯？係咯。 你頭先提到咧，就係關於個社區安全呢啲訴求啦。其實喺今日個會議裏邊有冇機會提過出嚟嘅先？ 有提過出嚟，但係回應嘅時候就冇直接去到回應我哋區議員嘅。嘅一個訴求啦，不斷都係話我哋會記錄在案，會記錄在案，跟住之後去到揾翻荃灣警區嗰度處理。咁但係我哋都希望透過今日個機會啦。咁其實講緊警暴嘅問題，當然咁站於警務處嘅立場，去全數去到否認，甚至乎話我哋嘅指控係一啲謠言啊、假新聞啊。咁其實咁就包括再一次去到否認呢個荃灣警署嘅強姦案係真有其事啦，咁與此同時亦都唔願意去到回應其他嘅有關警察濫用暴力、亂棍壓打人嘅一啲指控啦。咁但係我都希望啦，咁將來咁其實喺荃灣區入面嘅一啲治安嘅問題，警方能夠著緊地去到處理，因為呢個就即係荃灣區居民，無論佢是否，佢無論係藍絲定黃絲都好，其實都擔心自己翻屋企安唔安全。 咁議員，你覺得其實警務處處長落嚟，其實佢真正嘅目的係咩咧？你覺得其實？ 其實今次嘅我會覺得佢係做一個公關騷會多於實際嘅作用啦。咁因為其實佢只不過不斷去到重新自己嘅論點喺個傳媒前面去到再重新講一次。咁與此同時，亦都配合翻一個數以百計嘅撐警人士喺場內裏邊勸話啦。咁就去到希望可能佢係想公關上營造一個氣氛，咁其實就其實好多人去到支持警察嘅。咁但係我哋做議員嘅，我哋希望係解決件事啊嘛，而唔係喺個公關 show 入面去到建立到一個乜嘢去比較去想見到嘅形象。 咁今日撐警嘅人究竟有幾多？佢帶咗幾多人過嚟究竟？ 嗱，入得場咧，其實就幾十人嘅啫，係啦。咁但係佢哋每我哋每講每發言。一陣間去分零鐘嘅時候，佢就打斷我哋發言，係啦，叫囂，甚至乎有襲擊記者嘅行為啦。咁其實因為我前面我就唔係好睇到嗰個情況，淨係見到即係聽到啦，有記者係被遇襲啦咁樣。咁其實當然啦，咁其實整個氣氛都不是太好，亦都唔係一個良好嘅溝通嘅機會啦。咁同埋我哋都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咁啲撐警嘅人士不斷話要法治要守秩序，咁其實最唔守秩序就佢哋咯。今日睇到嘅係， 今日見到個會議主席主持都將有部分人係驅逐咗出個會議場地噶嘛，係嘛？係咪就因為呢啲圈蛙等等嘅問題？ 因為個圈蛙其實會議主席陳建森都已經係三番四次咯警告佢哋，佢就唔可以繼續去到圈蛙咁。但係佢哋就不斷去到舉牌，去到打斷我哋議員嘅發言嘅時候，咁呢度無奈作出一個咁嘅裁決啦。咁就算要求離開嘅時候，都擾攘咗零鐘嘅時間。咁其實 個情況就係咁，係。 嗯，其實你上一次咧，中西區個會嗰度咧，就即係情況都接近嘅嚇，即係都係好多喧譁，好即係大家之間即係各說各話咁啦，即係都一片即係咁嘅，即係氣氛好差下嘅。咁啊，嗰度之後咧，咁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佢喺個 Facebook 咧就發咗個貼咧，就批評咧，就一啲非建制派嘅區議員咧，用各種手法就對啊處長同埋警隊作出不實指責。咁啊，出言侮辱，亦都咧動意譴責，咁啊破壞咗議會應有嘅規矩同埋議員同官員嘅互信。咁嗱喺今日裏邊咧，就喺你荃灣區議會咧完咗之後咧，就嗰個民政專員咧都話咧，就喺會議裏邊咧就冇乜秩序啊，亦都咧係頭先講翻啊，即係可能係侮辱官員啊，侮辱啲警隊啊咁樣，咁啊離場嘅。咁你對於啲民政專員離場，同埋話對於而家譬如特首類似作出呢啲話喺現場嚟講，區議員作出咁嘅無理指責，咁呢方面你哋其實又點回應嘅咧？ 嗱，咁其實第一件事啦，咁其實作為民政專員啦，咁其實係荃灣民政處一個最高級嘅官員，咁其實有責任去到聽取我哋區議會嘅意見，去到從而去到作出一個反映意見啦，咁去到串聯唔同政府部門去到改善呢個社區啦，咁其實因為其實我唔知呢個係中央嘅指令啦，咁其實佢係跟住阿鄧炳強一齊離開個會議廳嘅。咁當然啦，咁事前咁其實我哋區議員嗰邊我哋都有去到好禮貌地去到話，咁其實鄧炳強嘅説話係我哋係非常之不滿，同埋我哋亦都要有一個臨時嘅動議要求去到重組警隊。咁但係今日事實上我哋未有任何嘅議員提出呢個動議嘅時候就話呢個佢唔會再出席餘下嘅會議，好明顯係睇到整個民政事務處啦。咁其實可能係受到一個中央嘅指令，話咁其實啊警務處處長離開嘅時候要一平咁樣離開啦。咁其實都唔係有啲乜嘢嘅理由。咁你話啊處長係因為佢講完佢要講嘅嘢去離開啦。咁民政事務專員咁其實我哋都未提出個動議嘅時候就話我哋不尊重個議會。咁呢個其實我非常之荒謬，好明顯係睇到整個行動係一個上級嘅指示啦。對於我哋區議員有一個咁嘅諗法。咁與此同時，咁其實餘下其實有好多嘅議案其實係關於個社區事嘅，包括我哋嚟緊嘅康文署嘅活動嘅撥款啦，嗰度牽涉係接近1000万元啦。咁而同時我哋亦都有一啲道交通嘅問題啦，有一啲社區嘅設施嘅問題啦，有啲環境嘅衞生嘅問題啦，咁其實佢一拼都唔去到出席，咁其實呢一樣嘢好明顯睇到民政事務專員係好唔尊重我哋荃灣區議會。 咁但係即係民政專員就喺地區主要同即係議員啊等等嗰啲即係社區嘅代表就打交道啦。咁而家你覺得係咪今屆嘅區議會開始咧，就議員同呢個民政專員嘅關係係轉差咗，同埋有冇影響到區議會嘅運作或者工作咧？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啦，因為其實都係啱啱開始嘅咁區議會嘅運作。咁其實我哋都嘗試啊，其實我哋都嘗試去到同民政事務處保持一個友好嘅關係，因為其實始終有一啲問題真係需要民政事務處去到協助去到處理嘅。咁但係當台民政事務處嘅專員都唔去到參與我哋會議，唔協助我哋去到解決問題嘅時候，我諗其實當然係會令到我哋議會嘅運作上係會有影響，但係呢個影響可能我哋要思考係用第二啲方式去到進行啦。可能我每個議員都要做多一步，咁其實去到直接去到聯絡唔同嘅政府部門，去到反映意見，去到解決一啲民生嘅問題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啱啱同佢傾嘅咧就係荃灣區嘅區議員趙恩來咁講緊咧，就今日咧就警務處長鄧炳強咧出席佢哋荃灣區嘅會議嘅。咁咧就到底區議會而家係咪已經即係有少少過咗位咧？即係傾咗太多政治嘢咧？袁麗昌啊，你作為一個學者，你觀察今年即係今屆開始區議會係咪已經有啲即係變咗質咧？即係政治嗰個成分好重啊！ 咁呢個就無可避免嘅。咁你見呢、這個如果喺外國嘅情況，可能已經當係一座政權交替咗噶啦。咁你交替咗嘅時候，當你個官員可能舊時長期都係跟住，即係香港政府係跟住建制派啦。 咁佢會一開始會做少少嘢，係會阻礙到新上任嘅議員，其實都係一個民主或者半民主嘅社會，其實都係相對地係正常。所以我當初講到呢個磨合期，即係大家都要捱嘅，都冇辦法。但我又反而都係覺得而家今次即係喺之前節目都講到啦，一直你習近上到習近平，去到林鄭月娥，去到鄧炳強，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去想喺源頭度解決呢個問題。咁佢。